上个星期获官方通知案件开庭时间，只是知道涉及间谍罪，会为他争取全面法律权利，并且提供领事协助。杨恒军在2019年1月从纽约飞往广州的时候，在机场被内地当局带走，至今被关押超过两年。南韩新增62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事隔一日再度回落至700宗以下，累计超过138,000多人确诊。另外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计1,943人不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9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4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0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75升6毫，腾讯控股608.5跌9.5，盈富基金29.42升4仙。开拓药业68.25跌2.45，斯摩尔国际53.15升1.95，宜居企业控股8.18跌1.06，比亚迪电子51.15升1.15，美团275.6跌4蚊，友邦保险102.1跌3毫，阿里巴巴206.2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5，瑞士法郎8.648，澳元6.004，加元6.4，新西兰元5.656，欧元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7.1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6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2点，跌199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36美元，卖出1,89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告示打到东行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告示打到东行啦，去洪隧方向龙尾都去到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游艇会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人民入境事务大楼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启辉楼方向坪石、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康文署嘅代表， 香港州我哋就做咗两届，一路都会再继续去去密罗啲啱嘅城市再去做多啲交流嘅。咁但系咧，我哋大湾区嘅文化交流就系唔会断嘅，因为我哋其实一八年开始都不停咁 tour 噶啦，疫情之下就停咗。咁我好相信。开翻之后咧，我哋已经其实大家无论团又好，我哋都好已经就睡噶啦。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嘅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是没有对白的。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不动了，好贵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啊！ 嗱，好啦，我而家咧公开咁样咧满足咧桂花田八卦嘅欲望啦。 咩事？ 再三回答佢咧，点解我今日咧翻工时间之谜啊？即系你都头先你都目睹过一切噶啦，系咪？你系咪都好猛整啊？即系当面答 完， 系啦，问全英文。 咁好啊，你回答啊，佢咩原因啊？ 我又唔系当事人， 佢咩原因啊？ 请回答， 一九九八拒绝回答。 唔系因为事完咧，我今朝咧翻工之前咧，我就发咗个咧紧急求救 SOS 信息咧， 系啦， 系啦，就俾两位拍档，喂，我可能咧今日咧会晏十分钟先翻到嚟啊，咁样。 咁啊，继而我就问你嘅十分钟系十点四啊，定系十点二啊？咁样。 我从来都冇谂过会有迟一问嘅啫，我以为迟十分钟都好明白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咁啊，我唯有同佢玩猜谜啦，十个十啊，开系啦。咁但系咧，我头先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只系九点五啊几分已经翻到嚟咯。 唔系咯，我翻嚟见你架 车咯。哇，喜出望外喎，咁样咁点解咧？咁我想话咧，其实因为咧今朝咧，我就去咗阿仔学校度咧，就攞嗰啲叫做检测包啊，嗰啲检疫嘅包包咧，就要去做撩鼻嗰啲动作啊。 边个撩鼻啊？ 阿仔咯。 哦，而家佢學校有咩呀？ 因為點解呢？原來係啦，因為呢、我諗啲家長呢排呢都有遇到過呢，就係你哋啲學校呢，無論幼稚定小學呢，突然間呢可能有幾個，我有一個朋友呢，就係話佢嗰個小學呢就有唔知六個有上呼吸道感染，記住喎、是上呼吸道感染嘅，唔係大吉利是，唔係話有確診咗，即係平時我哋嗰啲咩流感啊、感冒嗰啲 friend 嚟嘅啫。咁但係咧，由於而家時勢唔同啊，學校咧就考緊張， 非常之緊張，六個其實都唔少啊。 係啦，上呼吸道感染，除咗馬上咧就話停課，停課，停課。 哦， 佢哋嗰幾個嗰間學校就已經停咗課啦，咁樣。 咁咧佢仲要求咧就系话咧全校要做检测，全校做检测。 不论师生同埋家长你咧， 我唔使男人，我想话男人唔使添，大人唔使，女人就 要 啦。 吓， 其实唔系咁样， 唔系大人又冇嘅，就小朋友要啫咁样。系啊，咁啊，所以佢而家就都算贴心噶啦。佢话嗱，你喺指定时间翻学校，咁你攞到嗰个检疫包包咧，你就自己喺屋企帮我撩鼻啊，顶攞口水啊咁样啦。咁跟住你再交翻去嗰啲收集地点， 系啊 咁啊，你如果赶得切喺我哋翻学之前，你有个 negative 嘅嗰个证明，咁你咪可以 hello 咪可以翻学咯咁样。 即系嗰个采样过程系家长帮个小朋友做， 冇错， 系啦。 哇，喺咁个手势真系惊人而异喎。 啊，都系噶。 你最后佢无端有嘢撩下个鼻咧，佢嗌个名噶。 系啊，但亦都因为咁样咧，你唔系几想带佢出去啊嘛？你带佢出去咧，好难搞噶。我上次同佢出过一次，佢又因为要 有啲检测中心， 要去检测中心度咧，哇，直情系。即 系 喊晒啦！你犹如好似咧，即系当面咧，即系虐待佢嘅。 大仔好啲，细仔真系唔掂到。 唔系讲大仔嘅咋？ 哦，而家大仔都唔 系啊！好在细仔，细仔屋企学校未有事啫。 OK， 系 啊，但系真系好。只能夠話而家真係咧叫做如臨大敵咯。 係 佢由上呼吸道感染到確診呢件事，其實係爭咗好多個 step 噶嘛，有排都未演變噶嘛，都唔關事嘅。但係佢都會有你冇你 安全起見， 安全起見。 因為嗰啲症狀可能都似相近， 驚佢混埋一齊。係 啊， 但 係 其實你中得所謂上呼吸道感染，即係你入去睇咗醫生啦。咁醫生喺裏邊一定同佢做咗檢測啦。咁佢先至可以排除佢唔係確診噶嘛。咁其實嚇，即係我純粹從嗰個邏輯上，咁其實點解會變成咗咧？其他人要做新冠肺炎嘅檢測嘅，即係唔係好相近 啊 嘛？兩樣嘢 而家一陣子咧多做就穩陣啲嘅，係咪？ 唔係另攬物缺啊？ 唔係，你知啦。手勢唔好，學你話齋，手勢唔好， 啊、 又或者你又撞啱咧，唔知點解嗰個檢測嗰個公司咧，好似上次咁樣，佢個假陽性咁點算啊？ 有陰有陽，有陰有陽。 係啊，喂，你 陰定陽啊？ 你無端端嚟個假陽性嘅話咧，咁就真係可以食 CX 嘅飛機餐嘅咯。 跟住牽連甚廣噶啦，真 係。係啊，唔係你就唯有講聲喂恭喜啊，終於可以試下新式嘅隔離飛機餐啦，真係。 尋日啊，淨係中大佢哋出嚟講翻嗰啲嘅情況，其中佢哋都提。有一个嘅疑问或者系有一个状况都唔系话不存在，都有机会存在，就系嗰啲大家落嗰个采样嘅过程， 系啊， 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咁多阴性咧？其实都可能系基于咧个采样过程，你根本撩唔深，如果系用撩鼻嗰只，你撩唔深，根本你攞唔到个样本，咁啊梗系阴性啦。 系咁，所以如果咧我哋用中国传统嘅武侠小说嘅名词咧， 采咩啊？ 采阴就 补咩咧？ 补翻个阳， 系啊， 采嘅时候咧系阴嘅， 系 啊，补翻一次检测就阳啦， 补啦 哇，采阴补阳 就弊啦， 定系要采阳补阴咧？ 咁你而家即系话第一次会同阿仔去进行呢个叫做检测咯， 撩鼻咯，喺屋企同佢撩咯，系啊， 结果。 我啱啱先攞啫嘛。 哦 ，OK。 点啊？ 我以为你拎翻佢屋企啊。 如果唔撩鼻，系咪可以吐口水啊？定点啊？ 我未研究咗佢个包包咧，系撩鼻定系吐口水定系两沟啊？总之就见佢发咗呢啲咁样嘅即系 set 袋俾你啦。 希望一切顺利啦。 我见到咧，外电嘅新闻咧讲，新加坡已经咧佢哋发明一个新嘅采样嘅方式， 点啊？ 系吹气。 系啊。 即係好似酒精呼氣嗰啲， 係啊，有個儀器咧，係你好兜住你個口咁樣，你啊吹咯，吹落去，佢就話呢個係佢哋發明嘅一個新嘅我嚟係檢測嘅方法。 好喎、 啊，咁如果係真係成功嘅話咧，咁唔該嗱嗱聲咧，世界各地都用啦。 呢個爭好遠， 啊、 你起碼 唔 使喊啊，唔使叫啊嘛。 同埋嗰個深度啊，即係嗰個撩鼻嘅深度啊，因人而異唔同啊嘛。 係咯，唔使個標準唔同。 唔使咁複雜啊，真係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唔單止係。小弟呢间学校啦，咁我都知道全港有唔少学校，可能你哋都停咗课啦。咁啊，如果你都要做检测嘅话咧，祝你一切都顺利， 系， 全部都系安全至上啊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一喊一笑，光阴似水，踏入奇妙之旅。抱你然后安睡，祈求让你了解，懂当年代有太多怪事情，凡人为每日艰苦生活拼，而你说 是吃苦的干净，明日是好动还是好静，让我紧张你没止境。有日随年成熟了你方向未明，谁真心讲个故仔你倾听，谁跟你幸福观天看星，无论是太平还是革命，仍落于新一片持平。看新的风景，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一岁一岁攀山涉水，玩具埋在心里，你记得别恐惧，祈求让你了解，自问成就我也不过是令，能维护你乐观心境任性，谈一次梦想吹一次声，年月是冷酷还是友情，仍落于新一天持平。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 90%， 正确的解读是指接种了疫苗的人比没接种的人染病机会低 90%， 而并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人仍然有 10% 的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和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百分比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之前听过有周国贤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吓哇，咁未来呢，我諗我哋嘅前景呢应该都系越来越阳光普照啦，越来越璀璨嘅。 仲好热添啊，依家。 係啊，又要讲个天气先啦吓。 係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又嚟啦。 係啊。嗱，咁啊，继琴日呢有呢个血月之后呢，大家睇唔睇到啊？ 睇唔到。 睇到啲云啊，啲云遮住咗啊。 即但你都有好积极去追踪佢㗎。 有啊，有啊。 哦、 不过只系即系冇咁积极到去到海。边啊，码、头边啊，嗰样咯。 我楼下就因为已经系海边咧，我就见到巴士站嗰度好多人都堆住喺度咯。 唔系等巴士， 唔系等巴士。我谂巴士司机觉得我咁受欢迎嘅我今日啦，真系。 咁即系话你屋企已经远望望到啦。 但我最后都冇特别留意到。 即系你冇喺正正7点钟嘅时间睇。 系啊，冇特别望到，不过好似都系话望唔晒啊，即系睇唔到啊。 唔系，有好多人喺 有啲睇到咯，系啊， 真系成个血，即系真系叫橙红色嘅月亮，跟住 攞人哋外国啲图片啊 ？No， 唔系。 会唔会咁冇志气啊？ 好难讲， 即系为咗满足自己，话我影到血月啦，就偷人哋张图。 佢唔讲啊，净系登嗰个图啊，等人误会都佢一觉得自己。 咁不如电 视都睇到啦。 咁不如攞嗰、那个血池橙得唔得？ 顶住先系嘛，跟住再加个效果， 系啊，真系 滤镜。 系啊，嗱，因为我哋而家要尽量揾啲开心嘢俾自己啊嘛。嗱，咁我哋除咗有血月之外咧，咁第二击咧就有呢、這个即系海空都有呢个所谓嘅喜讯啊，咁样海空喜讯。咁咧一个咧就系公海游咧，佢有进一步嘅消息啦。咁另外咧空方面咧就话会送机票啦。咁啊送机票可以晏啲再讲啦。 系啊系啊 系啦。喂，咁但系嗰个公海游咧，而家有最新嘅即系情况出嚟啦。 系咪1200蚊住2晚啊？ 系啊系啊，每位1200蚊至1700蚊。 今日開始可以報名咁樣。係啦，喂，咁但係咧有幾個位咧，我真係覺得好神奇嘅，因為咧佢話佢嘅行程咧，有一啲就係兩晚啦，咁咧最誇張咧，佢話咧可能會定一啲咧就係四日三夜嘅。係 喎，有四日三夜喎，套房價咧7400蚊喎。 我想問下，公海遊佢又唔落船嘅喎， 係啊， 玩唔玩到四日三夜㗎？ 有啲大型嗰啲咧，即係幾層樓咁高嗰啲遊輪咧，咁啊真係都可以。 阿彭仔啊， 都可以玩到啊！ 幾層嗰啲係小輪咋嘛？嗰啲遊輪嗰啲起碼十幾廿層 的。我哋啲大鄉里啊，真 係幾層啊？咪講緊咪就係你講嗰種咯。 佢個十字未咬到出嚟啫，有十幾 層嘅小輪得兩層噶啫。 你係有十幾層咁誇張嘅咩？ 誇張啊！十幾層噶。 我數落去都係幾層嘅啫喎，即係船上面啲相 影細咗。 系咪佢高度定系层数真系有十几楼噶？ 游轮咧真系有十几层， 好夸张噶， 咁犀利啊！ 十一二层嗰啲都有噶。 唔系，总之其实成栋大厦咁样噶啦。 不过咧，我有听到呢个介绍嘅时候咧，其中咧譬如佢话有一啲设施咧，譬如泳池咁啦，佢咧都会开放，不过咧就系有限制嘅，要登记嘅。 咪同而家你去住酒店一样咯。 系啦，咁我喺度谂咧，如果到时咁多人屈埋喺架船咧，又有咁多嘢咧系要登记成咧，会唔会搞到我咧冇嘢玩噶？ 其实冇得玩啊嘛。所以咪俾你四日咯，去中一日咧， 即系有两日排队嘅，上到有两日登记嘅咁样。 我唔希望系咁咯。 系啊，咪因为咧，你谂下佢又唔嚟落船，咁如果你净喺海度咧，咁都玩到三晚。 冇理由我跳落海游水噶， 得梗唔得啦。 应该就唔得啦。嗱，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当唔当呢个系叫做豪华隔离游啊？ 哇！隔离游 系啊，其实真系豪华隔离游嚟嘅。咁你喺嗰度又唔出得去？ 十四日噶啦。 你哋住唔住啊？ 咁又真系太多嘅， 住唔住 都系收千二啊！ 喂，咁不如竹篙湾可以出发啦。嗱，而家要入竹篙湾住隔离营嗰啲咧， 上船喺竹篙湾 系啦。如果加1700蚊咧，可以上船隔离， 系 玩竹， 起码有啲嘢玩啊！ 你咪话之前咧喺呢个初期嘅时候咧，成日都话。不如去隔離嘅就去遊輪去隔離啦，咁因為嗰時咧鑽石號咧，咁佢咪喺度成隻船都有事嘅。 其實唔得嘅。 唔係即係佢咁講啊，啲人咧咪話不如去雙船隔離啦。 係唔得嘅，因為嗰個先鋒系統各樣嘢驚你即係傳播啊嘛。好啦，嗱。当大家可以理解到咧，嗰四日三夜就算点样玩法咧，嗰三万你都搞掂咗啦。哇，咁咧跟住另外一个谜团就解开咗啦，就话咧要带嗰个追踪器咧。 系啊，正啊，嗰、那个 正啊。 佢话咧，如果你唔够1.5米距离两个人咧，会响噶啦。 响啊！喂，你话呢个好笑啊，真系。 但系我觉得好笑嘅地方咧，系我睇嗰个新闻， 丧响、啊。 我睇个电视新闻嘅时候咧，佢讲呢段嘢嘅时候咧，系影住一对男女拖住手喺个河喺个甲板度行紧。 系啦、 啊，会响嘅。 咁你话点算啊？喂，呢 个。情侣拍拖都唔可以， 因为嗱，你要记住，一点 一样啊， 嗰个1.5米或者限聚令咧，就算喺香港咧，家庭系豁免噶嘛， 系啊系啊， 譬如你一家四口，只要咧你证明你哋住喺同一个单位咁样出街咧， 就可以一齐同行噶嘛， 系啦，咁嗰个色带点豁免 啊？我觉得咪就系话，如果你系情侣夫妇咩都好啦，总之系显示一家人嘅，可能就系1872388，你一家个曲咧都系呢个咧，咁就唔会嘟咯。 哦，应该要咁先进，我谂佢冇咁先进， 应该要咁啩？佢 set 嘢嘅啫嘛，系嘛？ 系啊，唔系啊， 系佢有唔同牌子嘅 alarm 咯。 边有咁多组啊？ 你一家人就用呢一只 alarm 啦。 我晚晚都换两个 partner， 咁点计先？ 咪 三 个 一人，咪 咯， 系 喎。咁会唔会咧可以即系攞手带嘅时候咧，即系同佢讲定先。 我可唔可以俾埋609嗰间？ 可唔可以俾多两条士兵我？ 741嗰条都 系啦。喂， 佢嗰个襟章嚟噶，我见佢 show 出嚟嘅， 即系唔系手带嚟， 唔系手带嚟， 系襟章嚟。 佢即系襟章咁圆形一个饼咁嘅。 咪即系话好似我哋喺铺贴埋衫嗰 个，唔系啊，直情系似你一经过嗰个防盗器啦，佢就会响啊嘛。 我无端端俾嗰嚿嘢，使唔使俾嚿嘢咔咔咁样，跟住拆出嚟？ 咁系咪即系话咧？你连同船公司啲职员咧，你想要求啊倾偈咧，你都要隔住1.5米咧。你行近少少，你知啊，佢花田呢一种咧，好中意走埋去咧。诶，唔该，别啊，太太你可以行开少少。 咁啊，喂，咁啊，跟住会有个必嘅次数咧，跟住呢几日全场最必得最多就 系咩咁 即系必必必。 我哋咪要播翻啊谢金燕啊必必必必必。但系你估去到最后咧，佢会唔会好似咧我哋坐亡命小巴嗰个必必必咁啊啦？ 即系点啊？ 即系 系冇响咗都冇人理咯。 因为我哋嘅亡命小巴本来就逼你一 over 八十咧，就要你就提醒你啊嘛。但去到后期咧，大家都听到惯咗啊， 音咗 可以听住嚟瞓觉添啊，哔哔哔哔哔。 但系我其实真系觉得咧，系好难做到咧。 梗系啦， 即系因为你真系通，你譬如你而家搭搭地铁啊，搭巴士都好 零一点五系啦， 搭巴佢个背囊贴住我心口啊嘛，系咪先？ 所以反而你去到一只船上面，仲以为大家都系咧嗱，最紧要咩？大家打晒针噶咯。 是啊， 即其实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咧， 上得去嘅都系打晒针， 船员又要打晒针，顾客又要打晒针，反而咧就要保持最严密嘅一点五米距离咧，即系劲过你喺香港喎。 佢可以唔必啊，即系佢咧将个必咧，咪跟住咧佢就话，请保持社交距离一点五米咁样。 即系个想法啊，咁啊仲惨啊， 仲嘈啊， 仲嘈啊，喂，必你都仲可以即系忍受住啊， 系咪？或者搵啲嘢淹咗佢把声啊？ 唔系，我觉得迟早会有呢招。三日喎，第三個好笑啊，因為佢話以上所講嘅一切咧，其實都係建基於香港嘅法例啦，599F 啦，但係嗰度係公海嚟嘅。 嗱，我哋都遵行呢個叫做好嚴謹嘅呢個抗疫規例啊， 有方法啊。 唔係啊，佢話本港法例不適用於公海。係 啦。 咁但係佢要求船公司咧都要自己遵守嗰個規矩嘅。 因為船隻裡面都有佢哋自己規矩要 遵守嘅。唔係，佢而家好笑，佢話唔排除 咧。咁你先至安心啊嘛。 唔係，佢唔排除有人咧登船去所謂放蛇監察。 哦，好啊， 系啦， 嗰个都要打两针， 即系你估咧，系啦，我怀疑嗰个四十三夜嘅旅程里边咧，仲会加插一个游戏就 系， 系啦，搵 spy 出嚟， 系 啦，喂，边一个似唔系旅客？ 你去应征做啊， 系啊，你打两针啊， 我都得， 你最中意做呢啲嘢。 然后我行过就系咁 bit 咧，吓到啲人咧就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电话。雙方本著平等同埋相互尊重嘅態度，進行咗坦誠、務實、建設性嘅交流。雙方認為發展雙邊貿易非常重要，並且就彼此關心嘅問題交換咗意見，同意繼續保持溝通。內地新增19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當中兩宗是本土個案，都是來自廣東。而深圳新增兩宗無症狀感染個案，他們分別是54和15歲的男子，都是居住在龍崗區元山街道安良社區。一人是海納展示工廠員工，另一人曾經在工廠逗留。內地累計91,038宗確診，4,636人死亡。廣州市荔灣區近日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當地市民接種新冠疫苗的意願持續高漲，多個接種地點都出現排隊輪候接種的人龍。對於網上流傳有關疫苗接種的多種說法，廣州衛健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廣州全市新冠疫苗供應穩定，可以滿足近期和遠期群眾接種需要，廣大市民無需恐慌。負責人又說，鑑於近期天氣炎熱，為避免出現人群擁擠現象，除了有特殊需要的群眾之外，不建議直接到接種單位現場排隊，呼籲市民透過網上預約合理安排接種時間，同時全程做好個人防護。遊輪公海遊最快7月底啟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美麗華旅遊總經理李振廷說，當有關消息公布之後，已經有兩間大公司表示希望包團。星夢遊輪公司市場部副總裁葉正文說， 已經準備好多項防控措施，包括向乘客派發監測器，以確保社交距離。如果有懷疑確診個案，可以安排快速測試，亦都有足夠負壓房間應對。工程師學會會長袁柏良指出，若果郵輪做到每小時換氣15次，屬於相對高水平。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當局只是要求已經接種疫苗的船員每隔14日做檢測是太寬鬆，強調疫苗並非有100%保護力，而郵輪不少地方是密閉空間，乘客之間接觸較緊密，即使已經提升通風量，傳播風險不能夠忽視。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週末同下周初驟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6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4点，是跌148点，总成交金额59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7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25升1毫，腾讯控股605.5跌13元，盈富基金29.34跌4仙，美团266.4跌13.4，斯摩尔国际52.1升9.5，开拓药业68.45跌2.25，比亚迪电子50.3升3毫，宜居企业控股8.26跌9.8。阿里巴巴206.4跌6毫，友邦保险102.7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09，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3，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9点，跌193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08美元，卖出189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暂时都畅顺嘅，係去北角方向就比较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塞车啊，过海啦同埋内湾仔嘅支路呢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学园街，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油麻地方向咧，现时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噶。港岛大坑嘅第二行有临时工程，由而家去到下昼4点，近住松士街至华伦街嗰段嘅第二行系需要临时封闭噶。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就比较多车少少嘅。清水湾道落去坪石方向安秀道嗰段咧比较多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至钻石山段，现时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清水湾道落坪石启辉楼。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嘅柴油商业车辆特惠资助申请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my, let the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在新冠疫情之下，不少歌手都转为在网上举行演唱会，当中最大型的一定要数 Lady Gaga 在2020年4月和世界卫生组织和 Global Citizen 组织合作举行的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的线上大型公益演唱会。他请来 Paul McCartney、 Elton John、 Taylor Swift、 Billie Eilish 等等的巨星表演，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打气，还筹得巨额的善款。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讲游学都可以讲饮讲食啊！唔信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早上嘅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上嚟同我哋分享喺唔同地方遇到嘅香港特色食物啦，到底点样游学法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时睇下啲法庭版嘅新闻咧，咁啊会令你咧有一啲意外嘅惊喜咧，同埋收获嘅吓。咁啊有一单嘅法庭新闻咧，咁我哋唔好讲佢案情啦。咁咧总之咧就系涉及咧就系话，有一名警员咧就系佢要同个被告落口供咧，就确认一啲证物嘅时候咧，咁咧就怀疑咧，有一个小误会。个小误会系点咧？因为咧 A 警员咧就话嗱，我咧就已经读晒所有证物俾佢听噶啦，佢仲签咗名添。咁但系咧，另一个警员咧，当佢话咧，我几时带走呢、這个即系、就是、被告人咧？原来咧，两者嘅时间咧就只系3分钟啫。咁于是乎咧，其中咧，即系辩方咧，同埋个官都问啦：嗱，你就话读晒啲证供俾佢先至带走佢啦。但系带走佢嘅时间同你讲话读完证供嗰个时间咧，只系争3分钟。但系咧，你嗰个所谓嘅证物嘅嗰个页数咧，总共有成8页半咁多、哦。咁於是乎喺法庭上面咧，就變咗咧一個叫做閱讀理解能力嘅辯論啦。因為咧個官就問啦：，喂阿 Sir， 係咪真係可以喺3分鐘裏面讀完8頁半嘅內容咧？嚇，嗱呢個真係有趣啦。咁咧，如果你睇嗰啲電視劇咧，可能你有陣時會見到咧，即係嗰個法庭上面咧，當有啲辯護律師又提出質問嘅時候咧，佢可能會成日都會要求話：，嗱，你話你隔住5條街咧都見到個女人件衫啊嘛，你可唔可以示範一下咧？話俾我聽咧，而家咧喺個法庭最後邊嘅嗰個人件 T 恤係咩顏色噶？你知唔知原來可以真係有呢件事發生嘅？我以前以為咧係睇劇集先有呢啲橋段啦，咁原來係真嘅。因為咧，當即係個律師質疑佢就話：，喂，讀唔讀得曬㗎？3分鐘讀8頁半、哦，咁於是乎咧個大狀就話啦：，使唔使試下咁樣？咁於是乎喺法庭上面咧，馬上變成呢一個咧 叫做 Oral Test 啊，阅读理解能力朗读测试。咁咧，佢就话邀请咧，即系嗰位嘅证人啦，即系嗰位阿 Sir 咧，就坐喺证人台上面。嗱，净系睇文字记录咧，你已经觉得咧，即系好生动啊。佢话咧，佢就正襟危坐坐上去，然后咧拎住嗰个记事簿嘅一个 copy 版咧，然后咧仲要计时。佢咧就话咧喺法庭时钟咧个秒针咧踏正十二嘅时候咧，即系好似我哋电台录音都系咁嘅。嗱，我哋踏正先开始试下速度啊。好，踏正，跟住咧就话佢好快咁咧就连珠炮法咧就读出内容啦，咁啊主要就系将佢嗰个证记事册里边嘅内容读晒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咧就真系我哋做呢行都知啊，你无论几熟都好咧，你一紧张咧你就会食螺丝噶啦，所以咧佢读到一半咧佢都一度就话咧，呢、這个我睇唔到系咩字，中间有啲甩咳咁样，咁然后咧你估下究竟可唔可以喺三分钟里边读完八页半嘅内容咧？原来就系唔得嘅。因为咧，佢哋仲计时，计到三分钟嘅时候咧，就话：，喂，够钟啦，够钟啦。咁咧，个官咧就话：，有系啦，读埋佢先啦，咁样。咁到读晒之后咧，佢话佢计到时间咧，原来就系四分钟一秒。咁即系话咧，比起实际上面嘅嗰、那个三分钟咧，系有出入嘅。嗱，咁究竟最后点样去理解咧？咁呢啲就交俾佢哋自己决定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净系咧喺呢一个法庭版上面咧，你就会见到有一个有趣嘅现象咧。咁等大家可以普及下知识，就系、是、第一。原来咧真系嘅，如果咧佢发现咧，即系无论任何人啦，当佢俾嘅证供咧系同一啲实际操作有关嘅话咧，原来可以唔使咧，即系斋用个口讲嘅，佢真系可以叫你亲身示范一次嘅。咁我谂咧，以后大家如果再睇嗰啲法庭剧集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喺度怀疑有冇可能噶，真系会叫佢示范点样望下个视力距离啊，或者听下你系咪真系可以好容易就听得出咧，即系边个系边一个把声咁样？原来系真系做到噶。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假噶，咁同埋咧，第二咧就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究竟一个人啊读字嗰个速度咧可以有几快咧？嗱，呢方面咧，我哋真系专家嚟噶，因为咧我哋有计过数噶嘛。以前我哋入行嘅时候咧，有嗰张格仔纸咧，原稿纸嚟噶，一格一格写咧。咁啊嗰阵时前辈嘅讲法咧就系话，一秒钟咧正常速度咧就读四个字嘅。前辈啱唔啱啊？一秒钟读四个字，唔系六个字，六个字会唔会太快啊？情深旁话一秒钟读六个字啊，真系啊，太过分啦！真系，总之我一秒钟读四个字啦，我收到个信息。咁总之一秒钟读四至六个字，咁咧，所以嗰张原稿纸咧就能够帮到你咧有嗰个叫做规范啦。啊，譬如咧你嗰张原稿纸咧就系有四百个字嘅，咁你咪自己计下咯。一秒钟如果读四至六个字嘅，咁嗰度咧除翻四至六嘅，咁你咪知道咧，可能你呢一段稿咧大概个时间咧就有几长噶啦。咁所以可能下次咧，即系一系就警察咧可以试下用呢一种原稿纸嘅方式咧就去。mark 低一啲字咧，咁可能会更加容易掌握咧。你要用几长嘅时间先至会读完嘅？喂，真系要好多训练先得噶。我哋有阵时都会食螺丝，都会有啲甩咳噶。推荐你睇条片咧，佢就唔系教你点读啦，因为喺你读之前咧，其实你都要睇噶嘛。你如果睇唔晒咧，你就读得唔好噶啦。所以咧，我哋介绍你睇条片咧，就系、是、叫做量子波动速读法。哇，劲唔劲啊？量子波动速读法啊！佢话咧嗰个犀利嘅地方咧，就一分钟咧可以睇几多字啊？你估唔估到？据讲啊，一分钟可以睇十万个字啊！有冇可能啊？嗱，你可以自己睇下，呢个系嚟自咧东张西望咧 TVB 嘅一条片嚟嘅，一年前嘅啫吓。咁啊，佢话咧一分钟可以睇到十万字，量子波动速读法大揭秘。咁啊，信不信由你啦吓，我会俾八只眼仔佢啊，眼多先可以睇得晒噶嘛。诶，我哋有请咧广播道吓呢位前辈，一阵间试下同我哋用一秒钟四个字同埋一秒钟六个字嘅唔同嘅语速咧，去示范一下咧，究竟读出嚟嘅感觉咧系边个靓仔啲嘅？不过首先佢要攞个秒标嚟计下，佢而家读紧四个字定系六个字？你个名咧就唔使用一秒，因为佢个名得三个字。请执棒，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 讲完， 一八七二三八八啦， 都系一秒。记得咧嗰阵时学习嘅时候咧，点解话一秒系讲六个字咧？当其时咧系要配合埋咧系电视嗰个嘅拍摄嘅，因为如果系写电视嘅稿咧，佢啱啱好咧有一板纸咧间开两边嘅，左右两边，一边咧就系写你嘅对白，另一边咧就写你嗰个拍摄嘅嗰个场景个画面系点样。咁喺写对白嗰边咧，佢系预你咧一秒系写六个字咁样嘅。咁所以点解当 當時咧，即係到依家咧，我都記得咧，係一秒係六個字就係咁樣咯。好啦，咁啊，學完呢一啲嘅或者我哋呢一行啊一啲向來講解嘅情況之後咧，又要翻到去現實世界咧，又係一個老生常談嘅事情啊，呢個話題就係關於咧動物生命嘅問題啦。先嚟睇下呢一節嘅消息咧，就來自咧喺內地方面，就話河南鄭州同埋呢個江蘇南通咧，近日咧相繼發生有流浪狗襲擊途人事件。可能你都會話：，狗咬人都邊度仲係新聞啦？但係咧，今次被咬傷嘅咧係有成20个人，有上下咁多，20个人咁多。咁當中咧，並且有小朋友咧係被呢個流浪狗咧咬傷塊面啦。爭啲毀容嘅，咁啊實在咧令人覺得哇喺咁啊誇張得滯，狗咬人成20个人有多，究竟係乜嘢事啊？咁因為咧，如果係有呢一個狂犬病嘅話咧，一旦病發咧，好難醫治嘅。咁所以大家咧就關心起上嚟，究竟呢個河南鄭州同埋江蘇南通發生乜嘢事咧？咁多流浪狗隻咧，細查之下發覺其實咧，都唔系啲乜嘢嘅新鲜事，原来又系嗰样嘢，就系咧被弃养啦。原来咧有好多喺内地嘅城市咧，就都一样出现有啲咁嘅问题。呢啲问题咧就系啲主人啦吓，走去养宠物，嗰个养宠物嘅原因咧好多嘅，有一啲咧可能真系其实冇心思熟虑咁嘅养，之后咧又弃养。弃养成为流浪狗之后，佢哋又再繁衍下一代，于是咧就好多流浪狗咧就喺城市嗰度出现，仲咧发生咗咧狗咬人嘅事故，仲有咁多单就系咁解。好啦，呢一个嘅老问题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先可以让大家真系彻彻底底明白到，系养宠物之前要三思，要停一停，谂一谂，而之后你养咗呢个宠物之后，要点样去负责任，要一生一世咁样照料佢，而唔能够咧随时咧又话要弃养啊，又放弃佢抌出街咁样，呢一啲咧都系一个教育嘅过程嚟嘅。其中咧喺网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嘅短片咧，都系值得大家咧系多啲去睇啦，同埋学习嘅。譬如今天咧，彭姐带你去睇呢一个 channel 咧，系来自台湾嘅，叫做咧 Home Run Taiwan。咁咧呢个短片咧就叫做生命教育，台湾人应该怎么对待流浪动物咁。咁呢一条片咧揿入去睇嘅时候咧，系一年前上载嘅。咁当中咧就介绍咗有一个嘅地方，叫做咧拼图喵中途之家。咁呢原来就係有一个嘅后生仔呢放弃自己份工之后呢就去成立咗一个呢係俾流浪猫嘅中途之家。冇错，係讲流浪猫下咁就唔係狗啦。咁但係其实猫狗都係同样係经常被人遗弃嘅一啲嘅宠物嚟㗎啦。咁喺片中呢就见到呢一啲嘅流浪猫呢喺呢个中途之家呢有成60至80只咁多。当中呢个程度呢都係唔同嘅。所谓程度呢意思就係佢哋有啲係受伤啦，有啲呢就係健康呢就不良啦咁样。但係呢得到呢一个嘅年轻人嘅悉心照顾呢，佢慢慢好起来嘅。而当中呢呢一个嘅中途之家嘅成立人呢，亦都呢係搵咗好多啲小朋友呢就俾佢哋呢嚟参观啦，帮手呢就照料一啲嘅流浪猫咁。其实个作用都系从中咧，让佢哋学习点样去同流浪猫相处，同埋学习咧点样去爱惜咧动物生命嘅。咁所以呢啲咁有意义嘅短片啊，梗系多睇无妨啦。咁希望咧，即系内地嘅朋友咧，都一样咧学习到点样去爱惜呢个宠物，同埋咧系动物嘅生命吓，唔好弃养。咁啊喺呢一度咧，彭姐特别要俾咧三个系加油大大力嘅手臂咧嘅 emoji 俾呢一条嘅短片咧。爱心爆棚嘅，肯定系有桂花田啦。如果俾着佢要养宠物嘅话咧，佢一定会系一生一世啦，对不对？ 梗系对啦，但系屋企实在太多人啦，所以宠物依家未能够有呢个空间进入去我屋企啊。 嗱，呢一两日咧天气变化真系好大啊！酷热天气警告啦，雷暴警告啦，局部地区性大雨啦，琴晚仲有埋咧超级血月亮，要有健康嘅身体咧先可以咧日晒雨淋啊！尤其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啊，喂，天气又热又湿，嗰啲吸血蚊咧就最中意你啦！你越热咧，佢就越高兴。嗱，唔知大家用咩方法嚟驱蚊呢？啊，蚊怕水、蚊怕剂、电子驱蚊器、蚊灯、蚊膏、蚊贴、防蚊喷雾，哇，讲讲下咧都真系有唔少用品啊！啊，仲有蚊香。以前细细个咧，屋企咧就除咗臭丸好鬼攻鼻之外咧。嗰餅蚊香咧都真係啊，都幾唔好聞嘅，又煙啦、啊，又攻鼻啦咁。但係咧就好似比較有效啊。嗱，蚊香咧係圓形一餅，咁啊圓形一餅咁點咧係條狀嘅，咁由外邊咧就翹到中心嘅。咁去到中心位置咧，有個橢圓位置咧，咁就有一個位置咧就俾你將嗰個蚊香蚊托咧就攝入去，跟住咧就托住個蚊香。咁整好之後咧，咁你就點啊點？咗个香头，咁佢就会慢慢慢慢就向内咁去燃烧，咁啊去到中间为止啦。嗱，由于佢咧即系香啦，烧完之后咧，佢就有啲粉咧会跌咗落地下嘅，所以咧就要用一个大个嘅蚊香，即系大过蚊香嘅。我哋通常都系用曲奇饼嗰个盖啦，又或者用呢个月饼盖咧嚟盛住嗰啲粉嘅，又或者用一只瓷碟啊，咁啊搞掂啦，就晾住佢，咁就完啦。吓，因为佢跌咗落嚟又唔怕整污糟，又方便清洗啊嘛。喺日本，佢有个咧有一间公司有一个好有心嘅同事，佢咧就系送咗一饼传统，即系头先我所讲嘅绿色圆咕碌嗰饼咧嘅蚊香咧，就俾佢一个同事，因为咧佢咧就好麻烦啦，佢诶成日俾啲蚊咧烦扰住啊，咁啊嗌救命，哎呀好多蚊咬我啊咁样，诶好耐都用啲咩方法都唔掂咁啊，咁结果啊，咁啊个同事送咗一个饼嘅传统蚊香俾佢咧，咁啊佢跟住咧。就收到嗰个同事影咗张，我点好啦蚊香啦，你睇下咁，哇！睇完之后，嗰、那个同事真系啼笑皆非，仲将嗰张相咧摆咗上网。佢个同事咧就将成饼嘅蚊香平放喺一个，嗱我讲紧啦，成饼蚊香平放喺一个圆形罐嘅圆形罐嘅盖上边，即系正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咪话搵个月饼罐或者曲奇饼罐装住嘅，但我系盛载住已经整好啊嘛，但系佢系一饼咁样就摆去size 啱啱好嘅，之后咧佢就由左边开始点烟点火，咁咧所以咧嗰个蚊香饼咧就好似越食咁样慢慢慢慢一路烧到冇为止。佢真系搞笑，即系咧，即系好似等于将个砧板咧，咪又唔切皮啊，又唔挑下中间嗰啲螺啦，成个砧板嗰个冬瓜咧就摆落放汤咁样煮一样啊。嗱，冇办法啦，新世代咧就比较少接触传统嘅嘢，或者系冇乜点接触嘅，所以佢唔知道都唔出奇嘅。所以咧，我今日分享一个 channel 咧，佢就好好嘅，咁佢就系咧，我比较中意咧睇嗰啲 making of 嗰啲嘅片段啊。咁即系话啊，每一样嘢制造出嚟嘅时候，究竟佢系点样嘅咧？咁啊，所以咧我就系分享呢个 channel 咧，咁佢就系一个整蚊香嘅制作过程啊，咁就叫做知识奖。咁咧就整个过程咧都会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原来猜咗啲粉啊，跟住点样整啊，跟住整完一饼出嚟嘅。咁我会俾三个叻住呢条片啊。 算同时在撑，即使不见岸也一去不返，一起坐船狂潮共玩，蛙掌的快慢合拍不到会散， 大家一世有几晚，知己的小船其实客位有限，若知道找到捏刀板，将翻舟之事小心眼， 一起跳船为时未晚，假使不快乐你总有得拣，一起撑船如何习惯，请将心相连，爱自己的手与眼， 算其实客位有限，若知道找答你多吧，好应该不是赠你心心眼。多一个人平衡未惯，相处的美好也不太简单，少一个人谁来互衬，想一起启航做对话的重担。 Kitty， 地盘开工要安全，一定要用 Mira 同埋 Era。 哇 ，Mira，Era， 冷静啲吹气筒，冷静啲吹气筒。 我知我知，戴安全帽咧要扣好条帽带咧，咁就要对住块 Mira 扣。 Mira，Mira， 冷静啲。 我知我知，再戴埋。诶，开工前咧亦都要咧检查个安全帽有冇裂痕，确保冇 Era。 吹气筒，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全剧。 喂，风骚可以嗌啦。 我唔系乜都嗌嘅。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负责人又话，鉴于近期天气炎热，为避免出现人群拥挤现象，除了有特殊需要的群众之外，不建议直接到接种单位现场排队，呼吁市民透过网上预约，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同时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0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7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2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45升3毫，腾讯控股606元跌12元，美团270元跌9.6，盈富基金29.4升2仙，斯摩尔国际52.35升1.2，开拓药业68.75跌1.95，中芯国际24.9升1.4，阿里巴巴206.6跌4毫，比亚迪电子51元升1元。友邦保險103.2升8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2，英磅10.95，瑞士法郎8.648，澳元6.005，加元6.4，新西蘭元5.66，歐元9.459。每百日元對港元7.11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3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9点，跌193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跌13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72美元，卖出189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咁而家近住兆辉台一段就慢车。在九龙协和街去顺天村方向，近住秀雅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物华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方向坪石、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On your mind, get set, go！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二，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会在学习，我会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樱花。 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拉人， 早晨 Crazy 拉人瘦蚊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蚊茄，早晨屋企嘅同学。今日我哋虽然迟咗少少开学，开 我哋而家系浮动班嚟噶啦，成日都系咁噶啦，系啊，浮动班啊，系啊。 咁瘦蚊茄呢个名好好啊，浮动班。 以前都系咁噶，我哋嗰啲去到中六嘅时候就系咁噶啦， 走佬啊， 系啊。 琴日真系有好多同学仔咧，因为咧佢啲学校闩门唔开啊，跟住佢哋喺屋企啦。Hello， 喂，咁我哋咧学下咧呢一个嘅生物科啦、动物科啦，咁咧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咧。我咧好犀利，我睇到有一个咧 期刊的报道 Science 科学 史啊， 是啊， 佢咧， 佢入边讲咧好犀利啊，佢话咧有一种嘅生物咧，佢带咗上去啊呢一个嘅呢个叫做咧登月探测器嗰度啊，飞咗上去太空。 系啊，咁犀利啊！ 佢话咧呢一个咧登月探测器咧喺2019年咧就喺嗰个月球表面度坠毁，但系原来咧嗰个太空船咧载咗有成咧1000只好特别嘅沉睡咗嘅一啲生物。啊！原來嗰啲生物咧，經科學家咧研究咧，佢哋咧日後只要有一少少嘅水點咧，掂到佢哋咧都可以甦醒啊！好犀利，即係話咧呢種生物咧，佢嗰個生命力好頑強啊！佢就算咧好似死咗咁咧，佢都可以復活噶。 咁犀利㗎！ 嗰種生物就係 曱甴， 唔係啊，勁過曱甴啊！它叫做水红虫啊， 水红虫咩嚟噶？ 水就英文叫它的英文名叫做 water bears。 哦， 系啦，水咧、 哦、 就 系红 人 个红人 嘅红啦、 啊。 呢、啊、种水红虫咧，原来咧揾资料咧都好容易揾到嘅。 嗯， 佢咧即系好细只，好细只，细到点咧？一厘一毫米。 哦，一毫米， 即系尘咁样，即系可能嗰啲尘螨都大过佢啊！ 佢其实有啲似啊尘螨咁个样噶，啊，你嗰啲嘅睇嗰啲嘅资料咧，佢将佢放大咗个样咧，有啲似咧，你有冇睇过 咩啊？ 嗰个风之谷。 哦，風之谷有啊有啊， 有隻嘢會好 似蟲咯，係啊， 好多隻眼睛嘅， 好似蜈蚣咁樣嘅。 咁咧嗰個水紅蟲有啲似風之谷嗰只甲蟲咁啊，佢咧有有四節身體嘅，咁然之後有四對腳啦。 其實都係好恐怖嘅、哦，我見到嗰張相， 係啊，啊 因為佢放大咗嘛。 我知道佢放大咗真係好恐怖 的。咁咧簡單嚟講咧，呢、這、一個嘅水紅蟲， 佢好豬嘅個樣， 個樣咧。就係、是、有咧，屬於四節身體，有四對腳。佢嗰個頭咧、有扁扁地，因為佢有兩個口咧喺前面嘅、 但係好得意嘅，佢咧係圓形嘅口去吸塵機嗰個口咁、個嘴嘅喎。 都好難講得上係得意啊嘛！ 雖然唔係嘅，我見到佢咁樣派咧喺度， 成隻蠶寶寶咁嘅啫喎，其實、 其實佢外形有啲似幼蟲咯， 係啊，蠶蟲咁樣咯。 咁咧，佢個頭咧就係凹落去啦，有兩個口咁嘅。咁因為嗰兩個口，一個就愛嚟食嘢啦、進食啦，一個就愛嚟吸住啲嘢嘅。 係、啊，同埋佢啲腳咧係有勾嘅，倒勾咧， 係啊，佢、要搲實啊嘛， 勾住啲嘢啊， 所以有啲似塞拿嘅。 係啊，冇錯。 不過就個樣子都 OK 得。 啊 ，Yusua OK， 我都估佢唔得。 唔系啦， 小红虫咁点样啊？发射咗上去1000只。 嗱，咁嗰啲小红虫咧，其实我哋咧要了解佢咧，点解科学家话佢就算上到太空啦，好似死咗咁，但系只要有少少水掂到咧，佢都可以翻生咧，因为佢有一种咧隐身嘅本领啊，即系好似咧炸死啊， 炸死啊！ 就算咧嗰个地方咧。佢冇晒空氣缺氧啦，佢又冇晒嘢食啦，佢咧就好似死咗一樣。咁但係其實佢呢個死咧係假死嚟嘅。 係啊， 係啊，唔係真的。 休眠狀態啊話。 係啊，佢咧係會復活嘅、 嗯， 因為咧佢咧佢停止曬自己所有啲新陳代謝啦，進入一個叫隱生嘅狀態。 哦， 咁就係等待時機復活啦。 嗯嗯嗯， 只要你有咧 少 少嘅水點俾、到佢咧，佢就會咧。翻生噶啦！ 佢好强顽啊，想话 冇错啊！ 有啲咩基因嚟嘅咧？佢系细咗粒尘咁样，但系就可以有啲叫休眠状态。我睇咗文章嘅话， 你最中意休眠状态噶啦。 但我又唔好似死咗咁样，我唔中意噶。我中意瞓觉啫嘛。 又唔好当你死啊，系嘛？唔好当你死啦，系咪？好啦，咁咧佢又有身体都有颜色噶。原来咧话佢本身透明啦，冇色嘅，但系亦都有阵时会见到佢系黄色啊、啡色啊、 红色啊，嗰件 先见到 系啊。点解佢有保护色啊 ？No， 其實係基於佢食啲咩落肚。 係、哎、啊， 即係話佢係，即係佢唔可以偷食咯。佢、哦、一睇到食咧，知道哦，你頭先食完朱古力，明白有咩食？ 小朋友條脷咪咁咯，舐個西瓜雪條就紅卜卜啦。 係 啊， 係啦、啊，咁、啊啊、樣嘅喎，啲顏色係咁樣嚟嘅喎，都好得意啊。 好似話佢中意食青苔啊，係 咩？ 唔知啊，我問下啫。 如果佢食青苔，咪变绿色咯。啊，有一点咧得意嘅就系呢一种嘅小红虫，水红虫咧， 系 佢系雌雄二体、哦。 哎呀，即系自己同自己谈恋爱咯，可以。 佢可以自己咧，即系去繁殖下一代咯。 系咯， 即系佢冇分呢、這个呢只系雌性，呢只系雄性。 系、啊、系，即系 雌雄二体。 哦，犀利、哦！哇，所以佢可以繁殖得咁多，同埋咧可以咁耐都唔瓜 柳橙。 系啊，系啊。 好犀利啊！它、 啊、叫做水红虫。 啊，这个这个么个个个，啊，这个这个么个个个， 常黏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识怕，一只激光般想学，想路想进也在秘密对话。过去这代。笑泪一针一针去细致亲手制造你，每次我泄气垂头哭泣中多得你，可一起紧皱着你，最爱每晚与你分析他一切，我说多少有运气，你或有点生气，担心不可再去分判将你上红袍，等熄了开心伤心都细数，白毛毛漆黑中起舞，当世界碎了，定会在暗中给我去祷告，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说话，伴着皱纹到我日掉吧，你亦掉吧，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说话，过去这戴眼镜笑泪一针一针去细致亲手制造你，每次你破相仍然花心机修补你，跌爱慰很有趣味，最爱每晚与你分析他一切，我说多少有运气，你令我有福气，偏偏督促我要比昨天你上红袍，开心伤心都细数，白毛毛漆黑中起舞，当世界碎了，定会在暗中给我去祷告，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说话，伴着皱纹到我日掉吧，你亦掉吧，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一只激光般想学，想路想进也在秘密对话，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家有小红梁咏琪啊！ 嗱，即系咧，自从疫情一开始爆发嘅时候，我想问一下，回忆翻当其时，你哋两个嘅心情系？ 疫情爆发嘅时候，心情 开始系啊，即系仲开心到落嚟啦咁样。 哦，估唔到会咁耐咯。 嗰時我覺得真係掉以輕心㗎，我冇諗過會咁嚴重㗎。 我都係咁 諗咗幾個月應該完啦，係啊， 估唔到係過咗成年啊，有多啊。 哦，係啊，咁當其時除咗要即係爭相買口罩啦，即係作呢個防護之外，即係冇乜其他去做到啦。咁你哋有冇諗過？喂，不如真係啊，離開香港避疫啦咁樣。 冇啊， 我有啊，嗰陣時都試過啦。兩個仔嗰陣時好似係。去咗啊！去咗边度咧？ 台湾啊，好 似系啊，因为嗰阵时仲未封关定咩咧？ 未啊， 仲因为香港突然间爆得好劲嘅时候啊，唔系冇一爆已经冇得走噶啦。佢去台湾系因为嗰阵时社会运动咧，话有一轮嗰个空气好多嗰啲催泪烟啊，系嗰一轮咧，反而疫情冇啊，疫情好似冇走，疫情你唔会走噶啦。疫情冇咁样走过啦， 即系想嘅，你都想嘅。 开头有冇咧，都唔记得，因为其实咧香港因为又唔算爆得好紧要，讲真，我又未去到恐慌到咧，觉得要完全避世啊嘛。不过你就唔敢出街咧，有一轮系真嘅，即系你又完全唔敢出街啦。咁你连最严重嗰阵时，咪好似搞到咧，连话屋企人咧最好都唔好大家来往住啦。 系啊，屋企人唔好嚟探啦，跟住就朋友借住探访啦，自己困得自己屋企。 其实唯一系嗰短短有几个月咧，系真系好惶恐嘅，好似大家就话千祈唔好再聚集啦。 但系都系谂住喺屋企啫，即系冇谂过离开呢一个地方去避世避疫， 因为全世界都乱过嚟啊嘛。呢个真系争好远喎！嗰阵时香港咧都系即系百几咁样咧，你望住哇喂，嗰度成万嘅，成千上万嘅，仲要系全部都系咧我哋心目中嗰啲最先进嗰啲地方咧，英美澳加啊嘛， 点解会咁？ 你冇得走嘅咯，所以我从冇谂过要离开香港。 我就系嗰阵时系谂紧嘅，就话成日喺度奢望啊，算唔算一个奢望咧？哎呀，不过如果系咧，因为实在太烦啦，又唔俾你出街啊，唔系唔俾嘅，即系唔叫你唔鼓励你出街啦，但又要翻工咧，我哋又要翻工， 系啊， 然之后翻工咧，翻到嚟咧做广播咧，有好多啲新嘅规条咧，绑手绑脚啦，都唔知点做好。咁嗰阵时系猛整啦，同埋乱，同埋心里边咧有一个奢望就系、是，喂，不如嗱一声，因为政府你实施戒严啦，咁我哋都唔使出街啦，咁啊翻唔到工咧，几开心啊！ 系啊，即系我又真系几担心啊，初初嗬， 即系曾经有一个咁嘅傻嘅谂法，咁结果我系冇需要到呢样嘢啦，咁慢慢又适应起嚟啦，咁都系咁啦。 有啲措施又开始陆续有啦， 有生效 啦， 咁啊，直至到今天咯， 演变到今天啊，真系哦。但喺日本，佢有三个男人，佢咧自从佢喺日本第一次宣布话，喂，我哋开始有疫情啦，咁样。 咦，我有印象喎， 系啊， 走咗啲离 荒岛度啊，系啊， 走咗荒岛度生活啊， 仲要赤裸全身， 系啊， 好似有报道过。 啱啊！今日 唔使惊， 唔 使惊， 我想话俾你听，系新闻啊！你冇睇错，我冇啊，即系我想话俾你听。 唔系我以前讲过， 系咩？ 嗰阵时佢啱啱开始啫嘛。 啊，系啊！而家佢讲紧啫，而家进行咗咧之后咧， 之后又点咧？就冇讲过。 咁啊，就话佢咧，即系话究竟佢喺呢个即系呢段时间，佢喺个岛里面做啲乜嘢咁样？呢三个男人仲喺度啊，仲生存紧。佢咧就真系啦。 佢哋有冇 掉低 晒 冻鞋连你啊？ 唔知嗱，掉低晒所有电子产品啊！佢哋就唔会有手机啊，唔会有电脑喺度噶啦。 冇得打卡咯。 啊，冇。系啦，咁样咧，但系咧，呢三个男人就喺个岛上面，佢系做九州一个无人岛嗰度， 系 生活咗好耐。咁咧，跟住咧就佢就真系仲做翻个咧叫野外求生嘅形式咁嘅生活啦、 野人咯、 啊，佢真系做野人啊！佢咧 人在野，人在野。 佢咧带咗啲咩咧？佢带咗水啦，带咗帐篷啦，带咗啲即系厨房嘅小用具啦，带咗捉鱼嗰啲野用品啦，系带咗开山刀同埋呢个太阳。电热板啫，咁就走咗去三个人咧，就去咗一个无人岛啦。 我得佢当玩啫，真系几正、啊。 喂，你话玩你挨得早先得噶， 佢挨到咪走咯。 但系佢挨到话，佢做佢做咗好耐啦。咁跟住咧，佢你知唔知佢点样啊？即系佢 而家， 佢喺佢即系喺个岛里面。咁你谂下，24小时佢系冇工翻，系咪先？ 系咯系咯。 咁啊，佢喺嗰度生活噶嘛？咁究竟佢平时点生活咧？ 咪就系打鱼啊、游水啊、摘果子啊、开垦田地啊。 要储下啲食水啦。 我觉得佢似打机，我觉得佢似打机咧。你每一日咧log in 入去，都要执行一啲咧日常任务嘅。 系咪啊？ 佢应该都系嘅。每朝早起身咧就锄田啊、耕地啊、摘果啊、捉鱼啊、晒网啊、做 做晒呢啲嘢咁样咯。 啊，都系要嘅。 系咯系咯。 但系咧，佢咧即系因为太闷啊嘛，咁你廿四小时咁，但系你阿望我眼咩？咁当诶，虽然 练玉女心经啦，啱晒啊。 日常生活嘢咧，佢哋都有做嘅，即系都系要做。佢话斋晒下网啊，咁啲鱼出翻嚟要点啊咁样。但系咧，佢都会自己咧去谂下办法咧。喂，我哋都要玩啲娱乐噶。 系咯系咯系咯。 咁你 娱乐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就玩互相追逐咯。系咯， 玩追恩， 追恩咯， 孭埋 呢俗称系互相系咯， 孭埋 咯， 佢有健身嘅， 攞椰子爬椰子树啊，会唔会有嗰啲啊？ 啊，唔系，佢哋又叻，因为即都有带啲用具噶嘛，佢咧攞啲石头咧，攞啲绳咧绑住咧，如果咁啱又搵到一啲咧好长嘅铁咧，诶，唔系石啊，一条 当 铝扣啊，咩？我哋当举 哑铃啊， 系啊，或者举嗰啲叫做哑铃 系 啦， 系 啦，系咁样咯，跟住咧。咁佢咪话会打鱼嘅，佢咧就真系喺度自创咧一啲打鱼 比赛啊， 系啊，仲要系，仲要系蒙着眼去打鱼， 哦， 咁咩受伤啊？ 盲吉啊，盲吉啊，系啊， 吉到第二个咪死？ 唔系，咁可能佢逐过嚟啦，系啦。 唔系你玩到嗰个日子嘅时候，已经系熟能生巧 啦。我哋咁话系啦，即系喺度只眯埋眼，大家轮流蒙眼打鱼，睇下打得几多条咁样。跟住咧又会试下咧，因为真系冇嘢做嘛。 系。 咁佢又试下咧蒙眼咧去撮，如果打咗鱼之后翻嚟咧要劏噶嘛。 啊，蒙眼劏鱼啊！ 蒙眼去劏鱼咁样。 咁咪真系食晒。沙司咪咯， 啊系啦， 餐餐都系即系争在有沙司咪冇沙沙边，系啦。 跟住咧又攞啲浮有啲木嘅，啲木系浮嘅，咁跟住咧就 做浮木筏 都要啦。其实佢点去？佢坐船去噶？ 佢初咧佢就系同嗰个岛上同一啲渔夫渔夫咧就系话，诶可唔可以即系车佢即系载佢去嗰度咯？ 哦， 系啦，咁 佢要翻嚟， 佢如果要走咧，佢冇话佢会有通讯 嘅。系点样 call 佢咯？ 系咪去 call 定？咩吧咁样咧？ 而家都有人去报道佢哋而家嘅生活啦。 系啊，有人上岛 嘅，可能久不久就走去望下佢哋咧。 系啊系啊， 即系打卡要人哋都。 咁好啦，咁究竟佢点样去冲凉咧？咁啊，全部海水。 唔使冲啦。 哇，唔得。 咁佢咪天然生晒咯？ 唔系啊， 领 泻 不同 系咯， 咁咪领泻不同。 应该就系浸海水，跟住上到嚟攞树叶抹身就得噶。 佢咁样，佢树叶就我嚟遮蔽体嘅，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咧， 蔽乜鬼啊？三个男人， 唔系都费事你自卑啊？系咪先？ 佢三个自己搞啊。 佢话咧自己喺度刮啦，睇下有冇刮唔刮到温泉出嚟浸啊？ 咁又冇啊？冇可能系嘛？边有咁快啊？ 点会有温泉俾 唔系即系 话 刮到啲系 地下水啊？ 系地下水咁样咯，跟住咁 咧 真系刮到。出嚟， 佢系咁讲话，甚至自己有刮呢个温泉嚟，即系嚟浸啦。咁可能真系去刮到啲地下水俾佢浸噶。 咁犀利，浸脚浸啊！ 唔系 咁神奇， 系咯。 所以好 amazing 嘅，佢话呢三个人咧根本就可以咧，即系出书啦，可以拍片啦，拍电影都得啊！真系三个男人喺度，喺个无人岛，系冇人岛噶。 即系个疫情过后，呢三个人就发啦。 我都咁话， 佢都唔翻嚟噶啦。 同埋就系咧，佢咪话扎营嘅，咁佢扎营其实咧，原来咧嗰度咧，又真系俾佢死好彩，因为扎营试过咧，大狂风暴雨咧，整走晒嗰啲嘢啊！咁啊，原来嗰度咧之前原来系有人住嘅，咁所以有一间废嘅学校咧。 哦， 你做咩话间学校废啊？ 荒废咗嘅学校可以俾佢住咯。 我哋三个试下上无人岛度做节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二读通过有关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认为，社会对修例整体反应正面，修例內容亦都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和實際情況，並且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相信會推動本港民主穩步向前。曾國衛重申，近年反中亂港分子挑戰中央主權，所以當局有必要堵塞選舉制度的漏洞，認為新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亦都同一國兩制實踐相適應，屬於一套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令到香港重回正軌，撥亂反正。 相信今次修例会成为香港特区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里程碑。邮轮公海游最快七月底恢复。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邮轮公海游两晚行程入门价大约1000元，希望透过今次复办能够为领队和专营出境游的旅行社带来帮助。黄俊达提到，第二次复办本地游的反应不及去年十月的时候好，可能因为正值暑假前和天气较热，希望暑假时出团数目会回升。另外，他希望当局尽快交代通关时间表，让业界及早准备，又呼吁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有助回复经济活动。一名61岁前沙田滤水厂保安员，两年多之前在保安艇内用刀杀死同事，昨日被陪审团大比数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误杀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今日开庭，将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18日判刑，以索取被告的精神科及心理报告。案情指曾任警员的被告，2018年8月任职沙田滤水厂保安员期间，怀疑不满啱啱上班几日的59岁同事行为，拳打对方。对方报警时，被告由储物柜之中取出柴刀，斩向对方头颈和颈椎致死。被告其后自首，他否认一项谋杀罪，辩称自己犯案时进入短时间精神错乱。精神科医生指被告出血性中风，不少患者会变得难以控制情绪。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电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且就着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9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9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65元，升5毫；腾讯控股606元，跌12元；美团272元，跌7.4。盈富基金29.42元，升4仙；斯摩尔国际52.75元，升1.6；开拓药业68.8元，跌1.9；中芯国际24.85元，升1.35元；阿里巴巴206.6元，跌4毫；比亚迪电子50.3元，升3毫；友邦保险103.2元，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1，日元109.0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2，人民幣6.388，英磅對美元1.411，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28,504点，跌138点。港金現價報17,550元，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5.61美元，賣出1,896.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净系多车冇龙尾。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就繁忙一啲，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而家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兆辉台段就比较多车噶。南区嘅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寿山村道嗰段咧有少少挤塞噶。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九龙塘段比较多车啦，窝打老道沙田同埋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交界位嗰度咧，现时交通都比较繁忙。九龙湾林华街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路面收窄咗嘅，而家所有长过七米嘅车辆禁止喺林华街西行线左转宏光道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是超车之前呢，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无论翻学翻工都要用到演讲， 好的演讲可以表现自己之余，甚至可以触动人心，留给人深刻的印象。 由5月30号开始，新一辑的 The Speaker， 我侯家明， 我李彤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演讲的经验。 我们还会邀请年轻人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积极表演。 记得留意5月30号星期日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40啦吓。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录。 豪雨录，继续我第三集嘅广播生涯回顾吓。啲次要讲啲开心嘢啦。入咗嚟电台呢，我都话啦，头嗰半世呢係做公共事务组啦。最难忘最值得炫耀呢，就係攞咗个大奖啊，人权新闻奖啊。 分担失意，分享笑声。 攞奖从来都系好难嘅，不过以前咧你就要得到出面嘅认同，而家你要攞奖啊，要先得到老细嘅批准啦、啊。 不知不觉， 這個獎呢是我當時呢啱啱加入電台呢這個公共事務組呢，我諗大概是入咗嚟唔知兩年定三年，非常之早期㗎咋。題目呢亦都即係聽落呢好沉重㗎下六七暴動啊。不過呢我想講當時真正嘅策劃呢同埋骨幹成員呢係另外嘅兩位即係、啊、即係主角啊。一位呢就係、是、我上個禮拜都有提到嘅老闆陳耀華啦。其實另一位呢就係、是、我好同事啊隊長啊陳燕平。咁當時我嘅背景係咩呢，咁咪就係、是、呢聽命於佢哋嘅小嘍囉囉。嗱、我好想講下呢一次攞獎嘅經驗俾大家聽下。點解呢，唔係要話俾人聽自己好巴閉啊。我係想話俾大家聽呢，其實參加呢一啲咧新聞獎項嘅背後咧，真係有好多機緣巧合，同埋有好多即時嘅判斷嘅。哇！嗰一年咧，真係翻翻去2000年嘅時候咧，當年啊，特首啊董生咧，佢就決定啊頒大紫荊勳章俾一個叫做陽光嘅男士。嗱，呢個名字對我嚟講咧，完全冇意義噶，好陌生。我仲喺度諗緊咩陽光啊、檸檬茶咩，係咪？咁啊，但係嗰陣時原來佢仲有另一個身份嘅，就係、是、一個工運領袖，就話咧佢對工人嘅權益咧有巨大嘅貢獻。咁啊，點知社會當時咧好似點著咗火藥咁啊，因為原來佢仲有另一個身份咧，就係喺六七暴動嘅時候咧呢個鬥委會嘅主席，而呢一個鬥委會咧就被指同六七暴動嘅連串暴力咧事件係有關嘅，所以咧當年啊政府決定頒獎俾陽光嘅時候咧。引起好大好大嘅争议。咁啊，但系呢个时代背景对我嚟讲咧系冇意义噶嘛，我都话啦，我系一个啱啱入行嘅僆仔，咁啊仲做紧咧嗰个封烟节目嘅听电话工作。咁啊，本来咧节目嘅规划咧都系谂住啊，应该即系揾一日有某一个 section 啊，某一个时段讲下呢单新闻啦。咁啊，接下啲电话咧，听下大家对六七暴动嘅一啲睇法，觉得咁样颁奖咧合唔合适咧？咁样大概都系谂住呢个范围嘅啫。吓，点知形势变化就比我哋预期嚟得咧更加激烈啊！啲市民电话打入嚟咧，数量之多咧，出乎意料啊！而且佢哋唔单止咧系纯粹表达自己谂法嘅普通市民，佢哋反而系咩？好多都系咧喺六七暴动嗰个年份咧嘅亲身经历者嚟嘅。呢、這个咧就话嗰阵时自己读紧书，嗰、那个就话咧我住喺北角噶，见到好多呢啲情况啊！又有人话自己咧落到街咧就见到周街菠萝，哇！我嗰陣時一路聽電話咧，一路好興奮，覺得好似做緊一個咧歷史見證嘅節目。咁咧嗰個環節就越做越長，因為呢啲聽眾嘅背景咧真係非常之有質素嚇。咁啊，連裏邊嘅主持咧都有啲始料不及啊，因為冇諗過咧一個單一嘅時事節目咧，突然間變咗一個歷史嘅回顧。但係呢個回顧咧又非常貼近咧而家現實發生緊嘅大件事喎。咁我具体都唔记得咗呢嗰陣时我哋嘅监制几时出现啦吓。总之呢我就淨係知道呢当佢嚟到见到有咁多好有历史价值嘅电话呢，佢马上做出决定，佢就话喂呢啲电话好珍贵，唔好就咁抌咗佢啊，全部历史见证嚟嘅。佢话呢你要揀出一啲重要嘅圈出嚟，然后打返俾个听众，就问下佢喂我哋可唔可以呢 keep 住你嘅电话，如果有需要呢再同你做进一步嘅访问。哇，咁啊！嗰阵时我收到呢个任务咧，我觉得好啊，终于唔系净系咧打完个电话搏出街就算数啦。咁我系咁咧，系咁打圈，好似人哋咧即系拣马仔咁样啊！哇，呢只 OK， 喂，好似呢只咧就更加重要啲啊！你话系咁拣，系咁拣，咁但系拣完呢啲电话，几时先至会令到个团队觉得应该要将佢变成一个新闻嘅专题古仔，甚至乎要参赛咧？你都要有足够嘅材料先得噶。而我记得。改变咗成个命运咧，就系有一个电话打咗入嚟。佢话佢当年系有份制造同埋放炸弹嘅一个市民啊！哇！而家你听咧就好似哦咁啊咁啊点啊！哇！嗰阵时你几咁震撼啊！即系我哋咧就简称佢做叫炸弹人啦、啊。一个人突然间否白话自己有份做炸弹，仲要讲到自己系炸咗一个活生生嘅一个当事人，而家就出现喺你电话嘅旁边，佢仲要同我哋忏悔，佢话为咗自己呢个行为咧，觉得好唔啱。哇，喂，呢个电话真系不得之了啦！我记得咧，当呢一个电话咧决定出街之前咧，老细都做咗好多即系所谓嘅复查嘅功夫嘅。点解咧？喂！ 佢话就话自己掟个炸弹啫，咁真定假先得噶？咁当然你冇办法可以做百分百嘅测谎啦。咁但系老细就自然有佢哋比较即系成熟啲嘅处理啦。佢系反复盘问佢好多细节，咁啊确保咧唔系一个人咧可以无中生有咧生安白做嘅。咁啊然后咧有一定嘅即系可信性啦，先放佢出大气电波度。咁反应梗系好震撼啦，系咪？好多市民都有回应，咁然后咧，经此呢一个古仔咧，老细真系做决定啦。佢话：喂，真系可以做一个专题，因为你已经有咗一个所谓嘅炸弹人咧，作为一个中心啦，你就可以展开访问，再揾埋其他嘅证人，咁你就可以完成一个咧新闻嘅故事啦。嗱，咁跟住落嚟嘅工作咧就好有繁重啦，因为你要揾啲咩人咧作为呢一个故事嘅配搭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完整咧吓。我好记得嘅，一定要有一个咧警察嘅代表。点解咧？喂，可能你话喂唔系喎，廿几年前噶咯，唔系而家，唔使要咁样平衡啊。嗱，傻啦，我想话俾你听，我哋从来咧都唔系因为某啲时势咧先要做平衡嘅。其实我哋电台从来做嘢就系咁严谨嘅啦。点解一定要有警察嘅代表咧？因为我哋要知道喺执法者眼中，佢哋点样睇咧？当年呢一批话争取公民权益，佢哋嘅市民嘅行为咧吓。嗱，咁呢个好重要噶，因为当时咧其实嗰个即系警民对立嘅关系都好严重噶嘛吓。咁我哋好幸运。我找到一个警察咧，佢到而家都好出名嘅。佢个名叫林占士，我谂而家你喺睇啲专栏咧，都有见到佢喺度出嚟讲嘢嘅。咁咧，佢就愿意接受访问咧，就讲翻当年嘅情况啦。然后我哋咧又再找到一啲咧有研究六七嘅学者啦，甚至乎咧找到一啲咧当时住喺北角咧，咁啊曾经发生过好轰动咧，就话有即系两个细路女咧就俾人炸死嘅一个新闻。咁啊，竟然可以找到嗰个人咧，即系佢系住嗰头嘅，佢肯出嚟同我哋即系做访问。哇！所以咧，你突然间发现，咦？呢、这个历史原来唔系好遥远嘅啫，你有机会掂到嘅噃。咁啊，呢个过程咧系好大挑战同埋满足嘅，因为我对六七暴动系零认识，净系知道外人放炸弹咯，搞文革咯，冇啦。咁所以嗰阵时做呢个专题咧，就好似翻去咧大学做一次毕业论文咁样，由头学起。咁啊，我同阿队长咧，阿陈燕平咧就四周围做访问啦，四围揾资料啦。咁啊，我仲记得咧咩叫神来之笔咧，就系老细咧，佢就揾到一段咧。香港电台在当日呢 ,1967 年他就报道呢即是林斌呢落葬的一个新闻报道。喂，当时林斌即是被人即是放火烧死的这个新闻呢很轰动啦。他竟然呢找到呢就是他落葬的时候呢咁记者在现场的报道。咁我好记得的英语旁白来的。他仲讲呢就是说原来那一个年份呢那一个日子呢是一个落住雨的天气他落葬的时候。哇，他播出来更加有一种咧悲伤嘅感觉，哇！咁啊，老细揾到呢段片咧，如获至宝啊！佢即刻咧就判断可以成为个古仔嘅开场白，亦即系话你透过呢、这、一个落葬嘅片段咧，马上就带我哋咧进入1967年咧嗰、那个咁动乱嘅香港。跟住落嚟咧，其实就系一啲好繁复嘅剪接啦，然后就大家咧即系点样将个故仔砌好，咁呢方面咧真系啊，嗰阵时我好记得就主要靠即系头先我讲嗰位同事啊陈燕平咧佢搞掂，因为你知唔知啊，我哋嗰个年份咧仲系用紧一种好原始嘅 open view 啊。是一种磁带咧嚟做剪接嘅，咁系将成条磁带攞铰剪剪，然后攞胶布黐。你听落都好笑啦，我点识先得噶？净系可以坐喺隔篱咧就加油打气啊！咁啊，你话我有冇任务咧？其实我都有嘅，我就要去采访咧嗰阵时咧攞到奖嘅呢个主角阿杨光先生啊，佢有一个公开场合，记者云集，我亦都拎住个咪就去到佢面前，几十个行家围住佢。咁其实我冇乜机会抢到发言嘅机会嘅。但嗰阵时我都喺度諗緊啊，如果我真係可以呢怼埋去问嘅，我可以问啲咩呢？我可唔可以好直接问佢，喂，你其实究竟有冇杀过人啊？你当时我冇咁大胆，我最后都係问唔到。咁我亦都有啲遗憾嘅。究竟如果我问咗，我会得到一个乜嘢嘅反应呢？究竟係佢会闹我啊，定係佢会走咗啊？可惜冇如果啦，时间有阵时就唔俾你等返㗎啦。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呢，我觉得真正认自己认识到呢，原来做电台就唔单止一份工作嚟嘅。其实系一份可以满足到自己兴趣啦，令到自己成长进步嘅一个地方嚟嘅。老实讲， 我唔知道其他机构咧有冇咁嘅空间，有冇咁齐心嘅同事，有冇咁专业嘅团队去完成工作。我净系可以话咧，当年嘅香港电台有齐晒所有嘅元素，我好庆幸，我适逢其会啊，都成为光辉历史嘅见证人啊！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剛才有羅文的《還看今朝》呢， 咁啊亦都係睇返啲資料。 係啊，90年嘅作品啦，亞視嘅神劇嚟㗎，因為真係神劇嚟㗎，佢個主演陣容呢，唱歌有羅文已經好犀利啦。咁啊，主演陣容包括有黃日華、吳啟華、任達華、 哇三華、 戚美珍、翁虹、莊正儀、伍詠薇、米雪。劲唔劲啊！ 劲喎，真系 冇啦，可一不可再啊！ 系啊， 哇！1990年嘅作品，所以有阵时点解啲人 看今朝 系啊，成日都会回顾啲旧日香港咧，即系嗰个电视剧嘅黄金盛世。OK， 罗技嘅作品。 好嗱，我想问啊，曾志豪，你有冇谂过 系 暗号？ 暗号 即系大家知道咩叫暗号啦，系咪？系跟住可能。 唔系啊，嗰啲啊，得闲炒饭啊，系啊，系啊，哦，衰啊你， 洗衫未啊，咁样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大家可能屋企都有各自唔同嘅暗号嘅， 系系系， 即系就算系帮衬嗰啲系啦，即系帮衬嘅一啲店，就唔知咩店啦可能都有暗号嘅， 帮衬店嗰啲都有， 唔知咩店啦，唉， 我嚟我嚟食越南河粉嘅系，哦，你入嚟入嚟入嚟，好好好， 咁好多嘢都有暗号嘅，系，有冇谂过吓？楼价都可以有暗号嘅咧， 唔得喎，楼价唔系要公开嘅咩？ 哈哈， 系咯，咁系点啊？ 有冇先？ 唔系咁，你俾边个睇嘅先？ 俾大家睇噶， 但 系 都要有暗号， 故事噶，系真系动个牌出嚟噶。 但系如果你楼价，譬如话100万就100万嘅啦，你俾个暗号咁即系点啊？哦，除非咁样100万，跟住隔篱咧黐一个香蕉。然后就话俾你听咧，喂呢、这个价咧一定吃硬蕉啊！ 你真系好衰嘅，点解成日都要攞条蕉出嚟？ 但系又估啱咗， 又真系有条蕉。 肯定啦，嗱，如果 有蕉，你估仲有啲咩啊？ 蕉如果 有两个，佢两个水生果嘅。 榴莲。 我点解你会估到榴莲嘅？ 真系啊！ 你睇过呢个新闻 啊？我冇啊。 系啊，蕉同榴莲啊。 我估系蕉。蕉系咪就系话咧呢个价可能好跣嘅会跌嘅，定系咁啊？榴莲就吉手，即系话唔好掂啦咁样，好似都系衰嘢嚟嘅。 你从佢外形嚟睇呢个， 系啊，我谂住系咁啊。 但系咁样，譬如呢度有个乜乜西岸咁样吓，佢一个楼宅豪宅个名嚟嘅。 好啦好啦。 咁咧就如果194平，即系嗰个尺数啦吓，大陆嚟嘅呢度，因为 咁成差唔多2000尺。 佢就三个榴莲五条蕉， 三个榴莲五条蕉， 系啦。 咁唔系佢贴俾边个睇嘅先？ 啊，佢一个咁嘅广告嚟嘅， 广告嚟嘅， 即系佢直冻喺佢嗰间地产商嘅门口嗰度，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行嗰地产铺咧， 跟住咧， 佢贴晒嗰啲字出嚟。 但佢有写价钱噶，系咪啊？唔系价钱嚟， 唔系啊，嗰 个尺数嚟 噶， 跟住咧， 117平咧就系即系 三个榴莲四条蕉啊， 两条蕉三唔系两个榴莲三条蕉， 两个榴莲三条蕉， 榴莲几条蕉？ 咁然后你就知几多钱噶啦？ 哦，佢话原来系一个暗号嚟噶， 暗号系咪即系话两个榴莲即系话 你估系几多钱咧？其实呢个榴莲同蕉系一个价钱嚟嘅， 但系我哋估唔估到噶？即系如果你解完之后，你会唔会话有道理啊？定系我哋呢世都唔会明白？ 原来佢哋已经咧，即系话行内啦吓，而家新闻都报咗啦，就系蕉系一个价钱，榴莲系一个价钱。咁你两条蕉三个榴莲，咪即系知道嗰个价钱？咁佢就话啦。香蕉是100万， 香蕉是100万， 榴莲是1000万。 哦，咁我哋呢世都唔会估到嘅。 系啦 ，系咯。 咁佢就话咧，佢话以呢个咁嘅榴莲同香蕉咧做定价咧，佢话其实唔啱噶， 系咯， 系犯咗佢哋嗰个规矩。 一定啦，我哋都话你楼盘嗰啲价钱应该要公开噶嘛， 啊啊、 你唔准咁噶。 咁喺深圳政府咧，佢为咗阻止楼价嗰个即系系咁不停咁升咧，咁跟住咧就严守一啲好多个规矩啦。但系竟然有啲店铺咧系咁公开地。整个144平方个间屋咧，系两个榴莲六条蕉咁样，即系话2600万咯咁样。 咁点解佢唔直接写2600万咧？ 嗱，因为就系 over 晒嗰个楼市啊，所以而家佢依间铺就 限价噶。如果而家系会 列入咗呢个黑名单噶啦。 哦， 关于疫情溯源问题，中方一直主张喺基于事实、尊重科学嘅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如果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不单止很难找到病毒源头，还会让政治病毒蔓延，让国际防疫合作举步维艰。中方支持对全球各地发现的所有新冠疫情早期病例进行全面核查，对某些散布全球又往往避而不宣的基地、生物实验室等进行彻查，而且要完全透明，基于证据感一查到底。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下周初至中期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6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91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9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65元，升5毫；腾讯控股605元，跌13元；美团271.8元，跌7.8元；盈富基金29.42元，升4仙；智摩尔国际52.5元，升1.35元；中心国际24.85元，升1.35元；开拓药业68.65元，跌2.05元；阿里巴巴206.8元，跌2毫；比亚迪电子50.65元，升6.5元；友邦保险102.8元，系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57，瑞士法郎8.652，澳元6.01，加元6.403，新西兰元5.664，欧元9.4659。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3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9美元，卖出1,89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确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军器厂街，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啦，近住深水湾道一带车多。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就慢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带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康文署嘅代表， 虽然咧疫情系令到我哋出唔到去，但系我哋就走线上咯。所以旧年咧，我哋同啲院线咧，内地院线都好熟嘅，佢哋都上面都好想知道我啲节目。咁我哋就将啲节目咧就变咗一个线上版，就喺上边啲网平台里边去播。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粪犬学堂， 有咬人行为嘅狗狗应该点教好？ 通常会咬人嘅狗都系比较细胆嘅，我哋应该填补翻佢呢个心理缺陷，咁问题咧就可以解决噶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无论系收滑到企都企唔稳嘅舞台，定系超越两倍速嘅刀群舞，佢哋都照单全收。 又扎千古，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航旋风秋旋， 告别又扎千古音乐之章。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个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鍾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11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啊，加多个酷热天气警告你睇下， 紫外线系极高啊， 11去到， 系 啊， 发紫 啊， 真系啊。 好嗱，琴日我哋已经呼吁过噶啦， 系咩？ 今日会有嘢送嘅，系啊， 系同呢个港铁礼让运动啊2021有关嘅。 系啦，咁咧就今日咧就轮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咧就有一个咧系啦送礼啦，哎呀，有十份嘅礼物咧就送翻俾大家嘅。不过都要大家知道咧，究竟啊搭呢个港铁啊，点样要有即系点样可以 礼让 到啦，做啲啲乜嘢啦咁。 系啦，咁啊好。简单嘅啫，如果大家咧想参与我哋呢个游戏，得到礼物嘅话咧，就要听住以下落嚟呢一条嘅问题啦。 好， 个问题咧就咁讲嘅，嗱，因应疫情啊，大家搭港铁应该要如何注意卫生咧？ 请选择 有 A、B、C、D 嘅， 系啦。 好，阿桂花田 你讲。咁 A 就系搭港铁嘅时候记得要佩戴口罩。B 就是呢经常要保持双手清洁，唔好摸眼、摸口同埋摸鼻。C 就是搭车之前可以用呢个消毒搓手液清洁双手。而 D 就是 以上皆是， 系啦，全部都系。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答啱题目啦吓。咁咧就留低你嘅电话同埋姓名地址咧，我哋就会送翻一份纪念品俾你噶啦。 系啦，咁就得名额得十个吓，送完即止。 喂，其实我都觉得几吸引嘅，佢有一个多用途嘅环保袋咧 ，USB 线啦，同埋呢个遮啦，同埋呢个手提袋噶吓。 系啊，咁系点吸引到大家啊？ 可唔可以有一份俾我哋啊？ 你话。 可以， 系啊，电话号码， 我哋支持噶嘛， 18723888， 可以可以啊，我买块，我买翻呢一 set 俾你吓， 好啊， 多谢。 从前怕会长大，只恐过得。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戒，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 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戒指，秋风里正细数成长的典化，从不容易。是默默自由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郑秀文，万物有时啊吓。电话号码18723188，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个嘅 纪念品啊， 可以参加我哋呢一个港铁嘅问答游戏。 系啦，我哋嘅问题就系、是、因为疫情关系咧，大家喺搭港铁嘅时候应该要注意咩嘅卫生呢？咁吓咩咧？使唔要重复嗰个答案 ？O K 噶啦，18723188，系啊，唔使啦，大家打上嚟啦吓。好， 哈，真系得意啦！我咧就想讲翻咧呢一个嘅， 但你揾唔到单新闻出嚟， 太多， 我估到啦， 揾到就系咧外国咧有一对夫妻做好人好事，但系咁样做法，大家又觉得啊， 会唔会太过分 咧？又或者系咪咁适合咧？定 系 有啲更加？official 或者是更加正途的方法呢，是真的可以帮到人呢，而不是这样呢，是怎样呢？话说美国加州洛杉矶有一对夫妇，他们感觉到自己呢当年生了个小朋友出来之后呢，生活很艰难，可能因为花多了钱而本身又不是说有什么富裕的家庭。好了，于是乎呢他们现在慢慢日子好起上来了，就是说赚到钱了，想着近日佢哋咧就喺當地啊好多間嘅超市嗰度咧，就做咗一樣嘢嚟到回饋社會喎。係點樣呢？就係喺一啲嬰兒用品入邊塞啲現金落去。 喺嬰兒用品塞現金， 即係喺條片。 纸条片里边， 系冇 错，里面上头都有一百蚊美金啦。 咁啊， 佢哋即系两公婆好似偷偷地走去超市嗰度，就将啲现金咧，将啲银纸咧，就塞入去，譬如奶粉啊、奶嘴啊、尿片啊呢啲嘅婴儿产品度嗰个包装里边，然之后等你啲人咧买咗之后咧，翻去就有惊喜啊！哇，入边有20蚊美金喎、 啊，咁亦都好啊，成嚿水喎、 啊、 又， 系啊，成嚿水有多添、啊， 系咯，百几蚊有、啊。 咁咧，佢、 啊、 就佢个目标咧就系话等嗰啲嘅新手父母咧，就买咗翻去之后咧就可以帮补下佢哋啊， 系， 等佢哋咧有个惊喜啊，同埋咧就唔会好似佢哋当年咁样咧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咁拮据啊， 系几好啊， 系啦、啊，本来就好嘅， 系， 但系我咧就觉得咁好似。啲人咪如果唔知道你呢件事，我唔係爸爸媽媽嘅，我唯一貪佢嗰啲嘅呢啲福利錢係嘛？ 係， 我都走去揦曬嗰啲咁嘅尿片啊，咩博下其中有一盒係 系有廿蚊纸啊咁样。 佢而家系咪盒盒都有噶？ 即系 话哦，即系抽奖咁样嘅、啊、哦。 但系你知唔知买一包呢啲尿片要几多钱啊？ 系啊，你都要百 几 蚊 噶。 即系你系搏噶。 你所以即系打个和，冇意思噶、啊。你话你话摆二百蚊美金就话啫，佢每包都系二十蚊嘅话，基本上即系话呢包尿片你唔使钱咯。 系啊，冇错。 系啊， 同时。佢系咪一定系到位嘅咧？ 咩叫到位啊？ 即系 个位里边， 佢啊买咗嗰、那个譬如个妈妈买咗嗰个尿片， 系 佢啊打开咗之后有嗰个廿蚊纸系佢哋捐出嚟嘅嗰廿蚊纸，但系佢根本系个有钱人。 哦，唔紧要啊，因为佢唔系一定有噶嘛。 系 佢而家已经系 佢唔系嗰 大抽奖啊嘛。 佢亦都话系啦，即系所以就算系啊，嗰、那个就算攞咗廿蚊嗰个人啊，可能都觉得系一个 luck 嚟啊。 系啊， 系有钱人。 好明显啊！好明显咧，陈振鹏同呢个曾志豪同埋桂花田咧系唔同思想嘅呢一方面。 咁唔紧要嘅，因为反正我哋都攞唔到嗰一百蚊嘅。 唔系，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幸运嘅钱嚟嘅，我唔会介意佢几多 钱。不过如果你话派钱咧，嗰阵时候我听过佢哋外国亦都有一个方法咧，佢就系尽量杜绝咧，就系头先阿鹏仔讲嗰样啊，就话咧冇需要嘅人咧都嚟攞钱。咁佢系点派咧？佢就话我佢唔系话派钱，佢就话各位啊。我哋咧而家咧就会有啲赈济大家嘅一啲措施会出嚟嘅，咁咧佢就话啦，如果咧你系需要攞食物嘅，攞食物嘅，佢就话你就咧拎住一个袋，咁你嚟到我哋嗰度，咁咧我哋就会咧俾翻一袋食物你咧，咁你就可以翻去啦。咁我记得咧唔知系米定系面粉嚟噶，即系话咧系真系你翻去煮嘢食啊，即系我嚟 即系依套嘅 咁样，好啦，咁结果咧，佢话真系咧，有人就走去轮啦，咁样，咁啊真系攞个袋去装啦，就装咗袋唔知面粉定米咧，咁样翻到去， 系 发现里边系钱嚟嘅， 哦，哎、 好啦，咁点解佢要咁做咧？ 因为真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就唔好似阿鹏仔话斋，唔会话嗰啲富人 钱 嘅， 因为 贪钱一啲或者富人买咗，即系买咗我都会要嗰廿蚊，我都冇 需要。 佢系好聪明啊，点解咧？佢事后接受访问咧，我唔记得咗佢嗰个。 咁呢个真系坚系帮到佢。 佢话嗱，我又唔使 谂过咯。 佢话我就唔使咧用咁多所谓入息审查咧，我鬼知边个有钱咧？但系佢话如果我咧对外宣称咧系派食物。咁你谂下啦，如果你本身系有收入嘅人咧，你又唔会嚟轮噶啦，派食物做乜鬼啫？噶 食物啦， 系啦。但系咧，如果你听到食物你都嚟轮嘅咧，咁应该你就好唔掂嘅， 系有需要嘅， 系好有需要嘅， 同埋亦都唔知道里面原来有 钱， 系 啦，你唔知有 钱嘅， 咁你就可以喺咧里边一打开，哇，原来里边有钱啊，多谢晒啊，咁样 一次过去呢个方法就防止咗头先阿鹏仔所谂啦。喂，啲贪钱嘅就走去买晒佢啦，跟住一啲有钱人又唔需要啦，咁 系啊。不过我觉得咧，因为佢尿片咧，学你话斋咧，你本身入门费。最少都有一嚿水嘅，咁你如果冇需要嘅话咧，你 系 唔会攞百几二百蚊咧嚟换翻咧嗰个有可能嘅一百蚊嘅。 哦，都系啊， 系 啊， 所以 咧 有得玩好啊！嚟香港我都想啊，即刻。 有时去帮人咧都要谂清谂楚咧，会唔会即系揽咗，即系浪费咗你嗰个爱心系啦？咁跟住就帮咗一啲唔应该帮嘅人咯，咁。 光阴机，买罐啤酒送下饼，买做自己。但攞起手机点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Hey! 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平击我。占生机，自己小气，佢被乱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嗱老人你，来继续独脚戏。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啊、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我未曾付出过，继续平。 是你瞒到你纯属故意想、哦、抄到下世纪。 朋友是 Cover Dog 啊，恋爱攻防战啊， 我想问一下嗱，红绿灯大家知道是什么来的、 嗯、 在交通上面就知道是使用这个红绿灯要开车不开车啦。如果在屋企都有这个红绿灯的机制，你又觉得是一个什么一回事？ 去厕所啊？ 红绿灯 有有有，老婆 send 俾老公嘅， 喺屋企里边噶。 老公啊，今晚红灯啊， 系啊 系啊，吓、啊啊啊、老婆今嗱、啊、你唔好再犯规啦，扣五分噶。 仔女入唔入父母房？ 系咯，咪即系同一样嘢咯， 系 咪嗰样嘢？ 咁点解咧？点解要红灯就系入唔入房，或者老婆俾老公一个红灯嘅指示 咧？明显系啦，系咯，冇冲红灯啊！ 头先佢话啊嘛。 系啊，遵守交通规则啊嘛。 我又唔知老婆俾老公啊。 系啊。 咁但系问题，头先你阿彭仔话啦，啊喺 我谂到仔女 系入爸爸妈妈房， 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喺度欢好紧嘅时候喺房，咁啊仔女见到红灯即系唔好入去啦。 或者厕所咯，有人冇人咯，系啊，会唔会系咁老土啊？一系就做功课。是啦，仔女要做功课，亮起红灯，就全屋都唔准再开心机睇电视、打机或睇片，就要保持安静嘅。 不如掰呢啲咁嘅方法先。头先就算你讲三个都未必系，唔系做我呢个新闻。 如果屋企又咁，屋企又咁大嘅，咪需要咯。 其实唔使嘅，唔系真系攞盏交通嗰啲红绿灯啊，你自己制三个波都得噶，即系红色、橙色、 挂咗三 个 牌， 哦，我中意 咁样都得噶， 多一分生活情趣啊嘛。同埋咧，你唔使下下都查到试沙煲咧，即系嗰啲老婆得唔得人炒饭？哦 ，sorry， 好，系举咗牌啦， 举咗红牌啦，哎呀，早知唔问啦咁样。 嗱，呢个就正正，原来红绿灯咧，我觉得系可以摆喺 一二三红绿灯，哎呀，又冇咗啦。 或者今日老婆啊，可唔可以绿灯啊，举咗牌俾阿老婆咧？ 原来系想同啲 friend 出嚟玩啫。 哦，呢个都得喎。 系啦， 可唔可以去夜间？ 我想睇波啊。 跟住老婆又唔想喺度闹你咧，跟住攞把红灯咧，系。唔得，打咩嗲嗲嗲？ 有冇黄灯噶？ 有啊有啊！ 考虑紧啦，系啦，咁啊，睇下边个啦， 系啦，睇你交唔交代得清楚。哦，其实都几好啊，喂，你得闲去翻去试下红绿灯啊？ 你可以试噶，你做乜？ 佢唔使，佢一路长红啊嘛。 系啊，个长 红 灯啊。 你个口罩 red 啊，唔系 ever green 啊，你真系啊。 咁咧就嚟台湾咧，因为而家疫情啦，咁好多小朋友都喺屋企咧，就要喺屋企上网翻学。咁而佢屋企人咧，亦都系嘅咁样，咁所以咧，由于啲情况咧，我唔见喺香港有发生啦。咁喺台湾有个妈妈就话啦：，我哋而家屋企系实行呢个红绿灯机制，咁咩事啊？即系话爸妈都要工作噶嘛，爸爸都要工作噶嘛。如果个仔有啲咩情况咧，想问个爸爸或者妈妈嘅时候，望下个灯系咩先。如果红灯嘅就话即系我而家唔可以同佢哋讲嘢。系啦，如果见咗绿灯嘅，即系话随时可以有啲咩嚟问。如果出现黄灯嘅话咧，就系话。妈咪唔得闲，你去找爸爸啦。 咁 啊，进行呢个指示 有冇闪下闪下噶？即系佢就嚟完啦，你可以准备入房啦，倾偈啦咁样。 我唔知啊，咁佢话好方便，我个仔明白晒喎。几 好啊呢个！ 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喺任何家庭，喺任何环境都可以有红绿灯。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二读通过有关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认为，社会对修例整体反应正面，修例内容亦都符合香港整体利益和实际情况，并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相信会推动本港民主稳步向前。曾国卫重申，近年反中乱港分子挑战中央主权，所以当局有必要堵塞选举制度的漏洞，认为新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亦都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属于一套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令到香港重回正轨，拨乱反正。相信今次修例会成为香港特区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里程碑。一名61岁前沙田滤水厂保安员两年多之前在保安亭内用刀杀死同事，昨日被陪审团大比数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误杀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今日开庭，将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18号判刑，以索取被告的精神科及心理报告。案情指曾任警员的被告2018年8月任职沙田滤水厂保安员期间，怀疑不满刚上班几日的59岁同事行为，拳打对方。对方报警时，被告由储物柜之中取出柴刀斩向对方头颈和颈椎致死。被告其后自首，他否认一项谋杀罪，辩称自己犯案时进入短时间精神错乱。精神科医生指被告出血性中风，不少患者会变得难以控制情绪。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电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且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戴奇和刘鹤通电话之前接受路透社访问，他说美国在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方面仍然面对很大挑战，需要拜登政府的全面关注。消息指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军被控间谍罪的案件今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预计审讯至少一日，他的代表律师今早进入法院。澳洲驻华大使傅关汉亦都有到场，他说法院人员指疫情关系拒绝他旁听，但是早前他获告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所以不准旁听。他对此深表遗憾、担忧和不满意，关注杨恒军案的透明度等的问题，认为当局的做法是任意拘留。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下周初至中期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8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92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9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7升5.5，腾讯控股605元跌13元，美团271.8跌7.8，盈富基金29.4升2仙，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而家有乜嘢网上面买唔到噶？你做乜系要拉我出嚟啊？咪烦啊！真系 就嚟父亲节啦，你成日激阿爸，系时候啊，做啲嘢表示下，做下孝顺仔啦。 我做孝顺仔，你咪网购咯。你做咩一定要拉我出嚟啊？出边又有疫情噶，我哋翻去啦，得唔得啊？ 即系话你海生人唔生胆噶，我未买过呢啲嘢啊，我惊俾人呃啊。 啊，你自己望下你个样先得啦。 做咩啫？ 你做警讯唔做嗰个骗徒都冇。人信啦，你会俾人，所以咪话咯，唔揾你嘥晒真系，你会俾人呃，你冇揾人着数过啦。 喂，唔好讲咁多嘢啦，你睇下边款啱阿爸啊。 哎呀，你个款咪最啱咯。 关咩事啫？ 见咗诶，是但啦，求其买完啦，我早餐都未食啊，大佬啊，真 系。唔可以求其噶呢啲嘢。 求其所好啊嘛。 喂，咪买嘢啊，睇啱边款又需要去介绍翻。 喂，阿哥仔啊，即系你咧就，咦，唔系哥仔嚟 嘅。唔系哥仔啊，小姐啊，即系咁嘅，唔好意思啊，想问一下咧，而家兴边款安全帽啊？ 边有话兴边款噶？ 哎，又似你真系啊！虽然我都觉得我家 姐问啊，真系多余兴边款啊，真系。 咩？ 但个问题是我哋过门都系客啊嘛，吓、啊、你唔识唔好乱咁讲，真系。 我介绍翻，介绍翻， 介绍翻啦。 你唔好咁 露错。你讲啊。 嗱，拣安全帽咧，就考虑翻你嗰个实际工作环境同埋工作需要。 哦。 例如，如果咧要喺空间有限又或者系狭窄嘅地方做嘢咧，咁你咪拣啲轻巧啲嗰个帽舌啊？知唔知咩帽舌啊？有冇听过咩帽舌啊？ 即 系嗰顶鸭嘴帽嗰条舌啊，凸出嚟嗰 个你伸条嚟睇下。 戴住口罩点伸啫？ 个 帽舌咧就细啲嘅，咁啊就拣嗰只鸭舌型安全帽。嗱、 哦， 又或者咧，如果你需要做到嗰啲啊电器工程咧，咁啊拣啲绝缘功能良好嗰啲安全帽咯。 如果我想扮姜涛，要戴咩帽咧？ 戴咩帽咧？扮唔到啦！ 啊，我中意呢个 sales， 佢好老实同埋坦白，阿家姐信得过呢、這 个。哇！你唔好喺度整人哋咧，哎呀，真系 你唔好嘈啦，难得出到嚟同真人倾偈系咁噶啦。嗱，咁啊，我想望下个牌先。我唔系特登想望你心口啊，但系你 睇咩啊？ 睇你个牌啊！ 睇帽咧，睇帽啊！ 哦，你个名叫 Kitty 系嘛？嗱，Kitty。咁我想买顶安全帽送俾我阿爹做父亲节礼物，佢喺建筑工地做嘢嘅，咁你话啦，边款啱佢？ 喂，你想买份礼物买俾阿爸？ 做咩啫？你系咪执着我个礼字啊？唔通写书面要写礼门咩？咁你想买嘅，你咪都夹钱咯。哎呀，真系 边个买都一样啫，俾钱噶嘛。 唔系，我两姐弟讲嘢，等下先吓。喂，你都喺建筑工地做过噶啦，你对呢啲嘢吓唔多唔少都应该识啲噶。啊，唔好意思啊，点称呼啊？ 先咪望完你个牌 咯。 Kitty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嗱，细佬啊，你唔系应该识得多过 Kitty 嘅咩？你哋问翻个转头噶，你系咪特登问噶？ 家姐，你借啲嘢话啦。 OK， 咁我做你爸啊嘛，你死咩？ 我成年都未见过啲咁 man 嘅女 sales 噶啦，真系。 佢又几爽讲。 系啊系啊，我 虽然粗粗鲁鲁， 我想向难度挑战啊。 我唔喺度， 我 哋倾 下买咩买边顶价钱嘅安全帽啫。 翻啲專業人士啊嘛， 係啊係啊，真係要啊，真係要。 咁又唔好咁講，即係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啫。 阿 Kitty 小姐啊，我見你咧賣嘅每頂安全帽咧都有一條繩揈啊揈下咁嘅，啊究竟係咩嚟㗎啦嚇？喂，我多完時間細佬啊。 嗱呢条咧就叫做 Y 型帽带， 我知道有 Y 字嘅喎。 系啊，嗱，工友戴好呢个附有帽带嘅安全帽咧，先至可以有效减低人体坠落嘅时候啊，嗰个头部受伤嘅程度啊嘛。 系咪即系呢条大家都有个条？哦 ，OK， 咁啊 ，Y 型帽带有咩用途嘅咧？ 头先咪啱啱讲错咯。 系啊， 哎呀 ，Y 型帽带啊，连接喺安全帽壳或者个头围带上面嘅。不过如果仔细啲讲嘅话咧，工友就要将条帽带就套喺个下巴嗰度。 哦， 啊 ，Kitty 小姐，你睇你个下巴尖到真系，我唔系有心掂你个下巴嘅，即系，哎呀，我哋研究下系咁噶嘛，咁你咪可以固定你个安全帽咯，系咪咁啊？ 真系几稳固啊， 吓。系啊，你又掂下佢个下巴， 掂 你个头。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冇手刀啊。 唔系你见我家姐冇下巴啊嘛，佢圆到咁样，我第一次见啲咁尖嘅下巴啫。 唔好意思，你唔好怪我细佬啊， 我唔怪佢，佢赞我。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啦。 冇咗条帽带咧，就会固定唔到嘅咩？即系好似我咁样啊？哎呀，唔会啊，我戴嘅都唔会跌咯。 系 啦，我有肥肉， 唔会跌啊。 我有肥肉喎， 咁你唔好咁讲，你有啲嘢我都冇嘅。 咦？工友使唔使交换电话？ 工友做嘢嘅时候咧，成日都向上望啊，向下望咁噶嘛。 左望右望啱啊。 系啦，嗱，有条呢个 Y 型帽带嘅话咧，就可以防止嗰顶安全帽松脱跌落嚟咯。 所以你唔好怪我头先向下望啊，我系职业实际上嘅需要咧，就养成呢种习惯嘅啫吓。 你唔使解释啦， 唔使咁猥琐啊，大佬。 我唔系猥琐，嗰啲叫做细心啊，眯起只眼啊。嗱，我再话你听。即如果咁啱呢个工友咧喺高处工作嘅话咧，嗰顶安全帽由高处跌落地面，哈，大件事。 咁点啊点啊？ 嗰啲叫咩啊？ 咩？ 爱你变成害你，佢就由保护你变成伤害你，变成高空堕物，好危险噶。 啊，你又讲得啱听，仲有啊，万一如果唔好彩啊，即系 touch wood 啊， 系 工友啊。由高处堕下，或者喺离地工作嗰时跌落地下。如果工友冇扣好呢一条帽带，顶安全帽可能就喺工友跌落地下之前甩咗，咁咪保护唔到个头咯。 哎呀，咁真系 touch wood 喎！哎呀， 真系大件事 啊！ 唔系 touch wood 啊，你边有 wood 俾人 touch 咧吓，细佬啊， 咁咪碌木咁咯。 你嚟啊，你嚟啊！ 啊，喂喂喂，咁啊，等我拣下先啊，咁。咁你顶啊，我唔该你 Kitty。 系啦，冇问题，我入仓攞顶新嘅俾你。 等， 你又想一齐入啊？ 你想一齐入 员工重地喎、 啊。哎呀，咁我谂住做员工家属咪入得去咯，真系。 好嚟快得滞啊，细佬咪员工家属。 唔系，我想问，其实安全帽咧有冇话戴几耐就要换个款咁样嘅咧吓？ 你真系唔知定系专登问噶？ 我睇下呢个 Kitty 识唔识答啊嘛？咪即系我喺建筑工地啊做咗就六个月。咁啊，我唔系真系咩都识噶嘛！ 见你钢跳咁嘅身形，以为你做咗六年添。 哎呀，你识货之人真系。 嗱就咁嘅，要视乎你用嗰啲物料啊、保养啊，同埋使用嘅情况呢啲因素啦，咁啊决定到系咪需要更换安全帽。嗱，应该咧睇翻每一顶安全帽嘅厂方嘅说明书。 哦。 不过咁喺正常使用嘅情况底下咧，通常都用两三年就更换噶啦。 哇！安全帽都有说明书，好巴闭啊！驾驶员， 如果咁，我真系两至三年先可以翻嚟揾佢一次噶。 咁你又系打烂一顶佢咪得咯？系咪啊？如果你有钱嘅话，或者话佢啲货唔得咯。 唔得噶。 我觉得系。我知啲工友咧开工前咧会 check 下咧嗰啲工具先嘅，咁又使唔使 check 下定安全帽先？Kitty 姐姐、 都要的都要的，要确保那顶安全帽没有甩陷、没有裂开、没有碎裂，又或者是没有损坏的痕迹等等。不过你放心啦，在我这里买的全部都是靓东西的。 我承认是外面安全帽的安全，是不 是？姐姐你看看， 看什么？ 我刚才已经望了很久了，这个 Kitty 姐姐左右上下都没有甩陷、裂开、碎裂或者损坏，应该 OK 的。 好滑的，真的 是。是的，还有我知道呢，就不可以在安全帽上面就搽油漆啦、溶剂啦或者黏合剂啦，因为咁样咧有机会咧会损坏咧嗰个帽壳嘅强度嘅。阿 Kitty， 你本身有冇 咩啊？ 打嗰啲 Botox 嗰啲。 我呢啲天生丽质洗鬼。 哎呀，都好啦，佢冇嗰啲黏合剂啊。 系啱啊，安全安全。喂，阿 Kitty 姐姐，我想问咧，有咩方法咧可以咧保存顶安全帽啊？即系会好啲。等我提下我老豆嘛，系咪啊？ 唉，家姐学你话斋，阿爸喺工地做咗嘢咁多年啦，你觉得佢会唔识咩？系咪？ 喂，识同唔识，记得同唔记得，做唔做，肯唔肯做，咪全部都系两回事嚟噶。读幼稚园嗰时已经教过要勤洗手噶啦，你有冇做啊？你讲啊，你有冇做啊？你 啊，你买顶帽啫，讲到幼稚园嘅吓。 其实我哋就想问下你咧，你小学系读边间嘅？会唔会我哋校友嚟嘅咧吓？系啊，不如你 同 一届啊？系啊，你可以讲翻。 冇可能啊？ 系咩？冇可能咩？你留班好多年噶你吓，你讲翻正题啊！我等你吓。 咩啊？ 手液啊！ 讲都谂住啦，系咪先？ 系啊，咁啊，讲翻嗰啲应该要讲噶啦，点样保养嗰顶安全帽？唔用顶帽嗰阵咧，嗱，记得唔好俾阳光咧直接照射到嗰顶帽喎。 哦。 又或者咧，你唔好放喺嗰啲高温啊、潮湿嘅环境，咁啊减低咗佢嘅强度同埋功效噶。 我明。 咁我哋企翻阴暗处先啊，好冇？ 系啊，人都冇晒咁多啊。 佢暗示啊，我同佢呢段关系唔见得光嘅，我明噶啦。诶啊，仲有啊，唔应该咧任意改装嗰顶安全帽嘅，又唔可以转窿啦，又唔可以拆咗个头箍啦，因为咁样咧会影响佢嘅保护功效噶。 系啊， 咁啊， 如果顶安全帽有啲污糟，我想抹下嘅话咧，咁有冇一啲专用嘅清洁剂噶？咁有嘅话，系咪一次过买埋俾阿爸咧吓？ 诶、哎，好好啊，好啊，工友咧就应该按照呢个制造商嘅指引咧，去定期清洁呢顶安全帽啊。通常咧。通常啊，通常啊，我意思系通常咧用番碱水同埋湿布清洁就得噶啦。不过记得要避免用嗰啲咩清洁溶剂啊，唔使用嗰啲咩天拿水嘅。 哦，即系唔使咁强劲嘅。 系啦、啊，因为嗰啲溶剂咧可以不着痕迹咁样咧损坏咗嗰顶帽壳嘅塑胶料噶。 哦，咁啊真系危险啦。 系啊，不过你等等啦，等咗咁耐，都系等我去攞翻顶新嘅安全帽俾你先啦。 好啊，好。 我明白啊。 咩？ 佢叫我千祈咧唔好太过落力。如果唔系就会破坏咗我哋呢段关系噶啦。 阿细佬，你开始发作啦，使唔使出去晒太阳先吓？啊，唔该晒你吓，唔该晒。阿爸呢个时候 send 短信过嚟嘅，同我讲咩啊？睇下先。 睇睇睇，讲咩？讲咩？ 佢话咩做埋今个月就唔做啦，想试下学冲奶茶。彩哇，好彩未买啫，咁快啊，转嘅吓。 唔系，冲奶茶可能都需要戴安全帽嘅，不如问下 Kitty 冲唔冲奶茶先啦。喂，我呢次可以约佢饮奶茶咯。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最好。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嘅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新好，新路，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千转反侧的再涌出新一批日子。 木薯又叫树薯，含有丰富淀粉和膳食纤维。印尼是现时其中一个主要生产木薯的国家。 因为木薯全棵都有毒，特别是根部的皮毒性较强，所以食用之前要先去皮、切块、浸水，完全煮熟之后才可以有效去除毒性。 木薯都有分苦和甜两个品种，苦木薯的外皮是啡色，肉是白色，毒性较高，不宜食用，只能够加工制成木薯粉。 而甜木薯的外皮是淡青色，肉的颜色可以有黄色或者红色，毒性较低，是可以食用的木薯。 在印尼有很多小食都会用到木薯来整的，例如是木薯糕、油炸木薯片等等。 另外在西爪哇的曼农还有酒酿木薯，在小贩车上面会见到挂满一串串白色的木薯，其实是将去皮煮熟的木薯搽上一层酒酿来到等它发酵，两三日之后就会变软，那就可以食用的了，属于当地的著名特产。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台话你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提一提大家啦，我哋呢一个咧，头先港铁啊嘅呢一个 礼让 运动嘅游戏咧，多谢大家鼎力支持咧，礼物已经全部送晒啦。 讲翻个答案咧，就系、 是、以上全部皆是， 即系 D， 系啦。 点样确保个即系车厢嘅卫生咁样？ 就要戴口罩啦，要用酒精搓手液咧，同埋保持社交距离嘅。 系啊，嗱，咁啊，临呢一个即系休息啊，我哋节目休息之前咧，有一个消息啦，我谂大家咧，即系嗰啲日本 fans 啊，都好紧张啊。 日本 森田公子。哇，都曾经系即系大家心目中呢、這、一个即系玉女啦，咁啊虽然佢最近都已经开始即系结婚啊，有好多呢啲嘢，咁啊今年38岁嘅佢咧，佢琴日咧就宣布佢要咧暂停呢一个娱乐嘅活动，演艺嘅活动，咁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话啦，我哋嘅演员森田公子由去年春天以嚟就已经病咗，咁呢个咩病咧？佢话直到呢个月咧先至俾医生确定咧系患咗呢一个叫做等等，记住啦， 咩啊？ 适应障碍症， 适应障碍症 系 啦，咁系啦，咁咧佢话咧 适应娱乐圈啊， 原来咧佢话呢一个症状咧系可以叫做精神病嘅一种嚟嘅，即系唔系黐线嗰种吓，即系个意思代表精神啊情绪病嘅一种。咁咧跟住大家就话啦，哇唔怪得之啦，原来咧一向咧就话即系 sell 有啲肉地嘅可爱嘅佢咧，佢话最近一次出现公开场合咧已经系瘦到咧。即系成棚骨咁样，咁然后大家先知咧呢个所谓嘅适应症障碍症系咩嚟嘅咧？ 佢话咧，原来面对压力咧，极度唔能够适应到，就会有焦虑啦、忧郁啦咁样。咁啊，所以即系曾经咧，都有好多名人咧都患咗有呢一种病嘅。佢话好难可以即系完全断定到咧系发生咩事嘅，因为毕竟佢都咁多年噶嘛喺演艺界。 咁需要休息啦。 系啊，咁啊，唔系净系演艺界噶，普通人都有机会。系啊，咪就 系 普通打工仔啊，可能你都会有机会噶吓。咁啊，特别系身处而家呢个社会咧，你可能个适应会好有困难嘅。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 小心啊！听日再见， 拜拜。